但可能造成重大伤亡，而且灾难可能会广泛传播。美国海啸预警部门一度发出警告，指可能有高达三米海啸，但之后取消。法新社引述当地民防部门主管报道，有人在地震中死亡。有居民说很多房屋损毁，很多人走到街上。另外，美国阿拉斯加州外海发生 6.9 级地震，地震在香港时间晚上近8点发生，震央位于佩里维尔东南136公里，震源深度大约 33.3 公里。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间中有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而家嘅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到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雾风，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奥运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亦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哋一齐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招聘会， 我知。8月17日和1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50多个机构即场招聘，很多空缺都适合应届毕业生的。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 将为着献技，但是 做你自己。 今日碰正是呢个七口节， 系啊，七月初七啊，我谂应该要见面啊。 有七月初七啦，咁啊再加上就七月就系鬼门关啊大开啦，咁所以就甜啊浪漫之中啊带点啊凄美同埋惊栗咁样，我觉得几好啊呢、這个 combination， 我好中意。有点romantic 嘅 kinky 啊，我中意。 即系拍拖要去睇呢个鬼片咁样系咪？ 唔系啊，拍拖要去萧家怡。 点啊？ 可以睇埋鬼片咧？ 哦 ，OK， 都得。咁啊，七月你要应节噶嘛？ 跟住去坟场赏月咧。 咁又唔好， 唔係都幾好喎！嗰件事第一次 day 啦，咁但係今晚咩節目？我哋去燒芥兒啊，咁 樣。係啊，嗱，已經準備咗呢個芽菜豆腐同埋呢個嘅金文紙啦。 係，睇你又會出咩啦？咁樣係咪？Anyway， 歡迎大家收聽啦！今個星期自己人啊，咁啊啱啱呢一個兩個星期嘅奧運啦，前嗰排咧真係洗版洗到癲咗咁。 係啊， 咁所以突然間呢個禮拜係咪突然間好空虛咧？大家好似冇咩細藝咁樣咧。但今晚我都會講下奧運嘅。 嗯。 你有睇呢、這個即係閉幕典禮啦，係咪？ 有。 嗱，我又覺得真係麻麻地，我覺得咧個開幕典禮咧有巧啲嘅，個、閉幕典禮就有啲悶兜兜咁樣啦。我睇嘅時候，我少覺得似綜藝節目咁樣咯。 嗯，咁但係又難啲嘅，因為成個運動場裏面咧，全部都係運動員咁圍住咗， 冇人啊嘛。 但係 神功戲咁樣。 但係嗰啲運動員咧，又唔係全部嘅運動員，因為有一啲嘅即係規例，你完咗你嘅賽事之後咧，其實你就要離開日本啦咁樣。 係啦，咁但係有少造假嘅，咁俾人爆啦，咁就係啱開始嘅時候咧。未即系大家啲运动员咧，场馆咧就拎住啲灯嘅，啲灯系慢慢咁，然后变成呢一个咧就系奥运嘅五环咁嘅。咁但系啲人即系事后先发觉，现场都睇唔到嘅， 后制噶后制。 系啊，喺电视啊，同埋睇住电脑咧，然后先至有后制嘅 CG 啊咁样。我想讲咩咧？就喺呢个奥运嘅闭幕典礼嘅时候咧，有一样咧，有一个即系场面咧，大家未必睇到，因为即系晒我哋转播嘅时候咧，尤其是喺美国嗰边商咧，其实有一位咧就之前就系奥运嘅金牌得主，亦都系自己人啦。咁就系、是、其实咧就系在美国嗰边咧有少少直播嘅，咁系客席主持啦，讲系边个咧？咁就系呢个花式溜冰美国嘅代表队嘅奥运金牌，咁就系 Johnny Weir 啦。Johnny Weir 就哇，即系 cam 到咧， 系啊， 即系由佢出道咧，即系无论系喺花式溜冰场上面佢啲咁嘅风姿咧，尤其是佢啲衫啊， 同埋因为佢系戴咗一个玫瑰嘅，即系嗰个类似花冠咧，好出名噶嘛，嗰个 系啦，嗱嗰个花冠咧，今时今日咧喺今次呢个 closing ceremony 里面咧，简直好失色啊，成个啲觉得系小儿科。你知唔知佢今次嗰个佢嘅頭飾係咩？你記得今年日本奧運嗰個嘅聖火台係點嘅啦？ 哦， 咪 一個 波係啦，然後跟住開咗咁嘅花瓣咁樣咧，佢梳咗 exactly 一樣咁樣嘅頭啊！ 哇！ 即係幾解咁樣咧，兜來兜我都唔知點樣兜嘅。 嗯， 好高嘅啫，一個波咁樣咧，咁然後跟住側邊咧喺個耳仔上面咧，就真係有個五環，好唔知係金色定銀色咧嘅頭飾咁樣咯。哇！我睇住佢頭啊！我成覺得，首先高度係好似兩個頭搭住咁樣啦，然後跟住咧，佢嗰只扭來扭去咧，真係同嗰個奧運聖火台咧係一模一樣嘅。 我覺得好重啊，個頭會唔會好攰噶？ 咁所以咧，我覺得因為呢一幕咧，即係其實都可以稱即係今次嘅東京奧運咧，都應該係歷屆嘅奧運以嚟咧都最基嘅一幕嚟嘅。 但係你講起即係最基咧，但我亦都有睇個 closing 啦。其實有一位咧入邊表演嘅歌手咧，佢出場嘅時候，我真係以為佢係女人嚟㗎。就講緊咧呢個唱呢個女高音嘅男高音啊，就係、是、日本嘅即係歌手咧江本之高啊。 嗯， 其實佢嘅造型咧，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到佢出場嘅時候係 佢唔係女人嚟嘅咩？ 係男人嚟㗎，佢係男人。 我有睇啊，我睇咗成場，我以為一個好勁嘅歌姬咯，而係我唔識嘅日本唱慣 opera 嘅咯。 唔係啊，佢 係男人嚟㗎。係 啊，佢係男人嚟㗎，因為我 search 咗佢嘅資料咧之後。 但係佢把聲完全係一個 diva 嘅聲嚟㗎喎。 但係其實佢係一個紅嚟，我想講。 哇！你個唔講我真係唔知啊！我有睇啊嗰幕。 係啊。 佢係由頭嗌到尾噶嘛？ 冇錯啊，係啊，我初初都覺得佢係 啊，由頭到尾都係冇低音 嘅女人嚟， 連中音都冇噶嘛。 研究咗之後，即首先佢個身材係比較真係圓潤嘅，似一個男肥肥啲嘅男人。同埋如果係女性嘅話咧，佢應該係用一個即係紅色嘅口唇膏咧，但係佢當日係冇搽呢個口唇膏，即係唇唇膏係冇乜色嘅。 哦，咁但係男士嚟嘅， 佢嘅眼型咧就好女人嘅。嗰陣時我都 我同我老公話：呢個男人定女人嚟㗎？即如果即我嗰陣時第一個咁啊，就 你同你老公講嘢咁細聲嘅咩？呢個女人定男人嚟㗎？ 咁所以其實當日我都覺得即好好奇啦。第二我就 search 到呢位即男 咁都好啊。我覺得呢個安排好用心，因為今年都係算係即咁咁多屆啦，力運嘅奧運嚟講咧，係最多 trans 嘅出軌嘅 trans 嘅運動員啦。 係啊， 亦都甚至有部分咧係自己稱自己做咧就係 non-binary 啦，非原性別。甚至就是 gender fluid 的。 嗯 ,OK。咁但係講開呢個 gender fluid 呢，你知唔知有一位呢可以稱之為富二代啦，即係一個名人嘅下一代啦。 係。 咁最近都出櫃喎。咁而最好笑呢，我覺得以下呢個故事呢有兩個 case， 都話俾大家知道呢，有一樣嘢呢就叫做 karma。 哦。 你講先啦。 報應係咪呢啲。係啦。 咪就係即係個好外國好 咁我覺得報應唔啱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就算你嘅下一代。因果。 因果。 係啦。呢、这個唔係報應嚟嘅，你應該係為住自己嘅下一代啦，係 gender fluid 甚至 LGBT 咧而自豪嘅， 或者係可能係啊唔知點講啱啊，崩口人忌崩口， 係啊都可以，都可以。咁我講邊個名人咧？ 好崩， 好崩 係 Eminem 啦，就係 rapper 係啦。Eminem 啊，咁就唱呢、這個即係 rapper 啦。咁大家都知佢其實就好多時喺歌曲入邊咧都有一啲即係恐同嘅詞語啊，或者歌詞啊，或者直接係即係挑釁即係同志社群咁樣啦。而佢嘅即係阿女啊，阿女咧就突然間喺個即係 TikTok 叫 Stevie 啊， 係啦 Stevie。咁佢其實佢之前我應該叫 Whitney 嘅，我有睇過啲報道。咁但係佢就即係 post 咗啲相出嚟啦，佢話。就係佢一個即係變咗由女仔啦，又變咗一個類似男仔嘅造型啦，咁就話我而家最新嘅 pronoun 咧係冇嘅咁樣，係 all pronoun 咁樣。佢之前咧就係 she 啊、her 咁樣嘅，咁而家最新嘅 pronoun 係 all pronoun 都得㗎啦。佢就話咁就出櫃話自己係即係 gender fluid 咁樣咯，性別流動咁樣啦。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咧就係崩口人忌崩口碗啦。係啦，咁當然咧我圍住即係喺我哋嘅 LGBT 社群裏面咧多咗一位咧名人嘅下一代咧係好事嚟啦，佢咁勇敢啦。今時今日咧，其實如果你喺 Facebook 出櫃啊，喺 IG 出櫃咧都 out 㗎啦。今時今日喺 TikTok 出櫃嘅， 係 流量勁啲啊。OK 嚇，咁佢剛就喺呢個 TikTok 出櫃啦。咁但係我覺得最好笑嘅地方就係因為其實我哋睇翻 Eminem 咧，由90年代出到至而家咧，就算有幾多嘅批評話佢嘅歌詞裡面咧係傷害性小眾咧，佢都冇理過噶嘛，係嘛，都冇理過噶嘛，繼續係變本加厲噶嘛。咁但係咧，偏偏就係佢嘅女女就係而家 LGBT 嘅群啦。咁我唔知道佢要用啲咩心力，用啲乜嘢方法嚟到去接受呢個事實啦。又或者係啦，佢又或者要問翻自己女女咯，點睇佢嘅作品咯？以往嘅啲恐同嘅作品同埋恐同嘅言論咯。 唔係，同埋喺西方人嘅社會當中咧，即係我純粹係同你有血緣關係噶嘛，即係當你大個嘅時候就有你自己嘅生活噶啦嘛。 系啦，即系当你咧以前咧系可以咧，即系觉得伤害呢个同志社群咧冇乜嘢啊。咁但系到你伤害嗰个对象，其中包括你嘅女儿嘅时候，我谂你嘅睇法应该有改变啦，系咪？除非你真系一个好差吓嘅父亲啦，系咪先？咁而另一个 case 咧，又系同呢个 karma 有关，因为咧呢一个嘅人物咧，而家都仲健在，已经系好老噶啦。但系回顾咧喺呢个六十年代咧，甚至系六七十年代，即系当呢、這、一个即系平权运动未开始，甚至系啱啱起步之前咧，其实喺美国咧有一个恶名昭彰嘅反同嘅人物嘅，咁佢以前咧系做嗰啲 beauty queen 嘅，咁所以永远都系好平平好靓女咁出嚟啦，就叫做 Anita Bryan。咁佢专系喺嗰个年代咧就带动咗系反同嘅思潮啊，同埋运动嘅。咁佢而家年事已高啦，咁但系最近咧就唔系佢爆出嚟嘅消息嘅，咁原来咧就系佢孙女。原来孙女是个 lesbian 嚟嘅，咁啊孙女最近透过呢个社交媒体咧就话啊，我会同我女朋友结婚啊！大家我好纠结嘅地方就系，咁到底我请唔请我阿嫲咧？ 咁都要知会佢。 同埋我请佢嘅时候，佢嚟唔嚟咧？咁于是乎掟咗大串嘅问题，就叫大家帮佢解决啦。咁我谂到最后应该唔会请佢噶啦。 嗯，唔系嘅，照请咯。然之后你选择你嚟， 唔系啊，惊激死阿嫲。 因为咁可能我阿嫲都未必想嚟嘅，咁但礼貌上都要请客嘅。 咁所以咪咯，我觉得以上嗰两个 case 咧，即系话俾大家知道咧，即系就算即系呢个世界上面真系有一啲嘅恐同嘅人咧，系以做一啲反同嘅即系工程作为自己嘅己任噶嘛，系嘛？ 系。 然后跟住啊，佢哋真系有每一刻谂过，其实你做紧嘅嘢，可能伤害紧嘅唔单止系嗰个社群本身，而系可能系真系自己屋企人咧。 嗯。 咁而家仲未发生紧咯。 都會的，所以呢我現在想說呢，就剛剛呢我就看了一個即串流電影的電視啦，咁就係英文名叫做 Pray Away 啦，咁中文名香港就叫做反同運動的前世今生啊，就係其實講緊咧美國70年代開始咧有一個真係即係可以叫惡名昭彰嘅組織啦，咁就其實就一個宗教組織啦，咁以即係宗教嘅名義咧就幫一啲細路仔咧就即係進行一啲咬直治療啦，即係同埋係。即係用一啲好洗腦嘅方式咧，令到佢哋咧相信咧，即係其實同性戀係一個罪嚟噶。同性戀咧會令到你嘅即係你嘅人格咧就唔完整啦。而家咧即係上帝就唔中意你啦，你就要即係要去即係做翻即係要即係中意翻男仔啊，即係你可能係女仔啦，咁你要直翻啦。咁另外咧， 中意翻男仔啊。变本加厉，变本加厉系嘛？ 系冇中意过嘅之前，所以冇得中意翻。系要改变。 你好乱啊你！你好 fluid 啊你！ 所以咧，其实就系讲翻咧，其实有一个 documentary 入边咧，就访问翻好多曾经喺呢一个组织入边啦。呢、這个组织就系叫做Exodus Movement， 就系其实呢、這 个 Exodus 系嘛？ 系 Exodus 咯 ，Exodus。 点转啊？你乜转一齐听啊 ？O D U S， 咁咪 Exodus 咯。 系啊， 系。 可能戴咗口罩听唔清楚，系啦。 好好啊，我得你呢条桥。 哎呀， 好啊，咩都戴晒个口罩咧，我一定要用啊！记住先，记住先。 我都觉得系。 系啊，我讲错嘢唔好意思先啊，因为我口罩。 系啦，咁呢个即系组织啦。咁其实咧，好多佢曾经系个组织入边嘅即系高级嘅即系领导咧。其实到最后呢，即就算佢同即系嗰位男士同嗰女士结咗婚咗生个仔呢，咁最后而家出返嚟讲呢个呢件事嘅时候，其实系话我当时都真系讲大话 嘅 啫。 我被逼嘅啫。 系啊，或者即系嗰时佢哋嘅心态其实就系佢唔去做呢件事呢，其实反而会遇到更多嘅排挤，或者遇到更多嘅伤害。即可能因为佢哋本身系成长喺一个宗教家庭呢，即遇到自己啊、哎、我系同性恋，我同妈咪讲先。但妈咪就拱咗去俾教会，咁教会就可能话：哦，你有罪啊，你唔 complete 啊个人，你要改过啊，你要做好多嘢嚟赎罪啊。咁最后佢哋就会 唔 complete 啦，你快啲去识翻个男仔啦，咁就 complete 噶啦。我哋通常咁样劝噶嘛，你 keep 人就望空虚。 系啦，咁但系佢话佢哋即系好多即系领袖都讲翻，其实过去都系讲好多谎言啦。嚟一個大話去掩飾一個大話啦，到最後佢哋都係即係其實仲唔開心咯，仲破碎個人，所以好多呢啲即係領袖咧，到而家咧就已經即係要做翻真正嘅自己啦，即係可能即係機嘅，即係機。 咁而最諷刺就係佢哋以前喺啲組織裏面咧，係掌權嗰啲人啦，仲係帶頭去嘗試去咬直人啦，自己又攣咗咁樣啦。咁咧又介紹開呢個 documentary 啦，我介紹大家咧串流啦，就係 Netflix 咧，最近咧好似嚟緊，我諗係九月份度咧，會有一個卡通片。 嗯， 咁咧個卡通片咧就叫 Kill Force。Q Force 啦， 系 Q 咧嘅代号，即系其实即系简写，其实系 queer 咁嘅意思。咁你就系讲咩嘅咧？咁原来咧成个嘅卡通片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里面咧系讲即系美国咧情报局里面嗰啲咧 agent 啊。 嗯， 咁其中有一个咧、那个主角咧，其实原来咧佢就喺呢一个中情局里面咧，即系毕业嘅时候咧就同啲学员咧就 come out 或者系 gay。咁本来咧佢就本来喺嗰个学校里面咧喺受训嘅时候咧系最高分啊，即系最 number one 嘅 student 嚟嘅。咁但系点知知道之后咧就跟住要降佢职咁样啦。咁啊逼咗佢去荷里活咧，逼一个 gay 嘅 agent 去荷里活做嘢，话哇发达啦，对我嚟讲系咪先？咁但系咧，咁佢就即系本来系降职啦。咁但系佢喺荷里活嘅期间咧，佢系物色咗其他啲 spy agent。咁于是咧，三尖八角咧，就组成咗呢个 kill force。咁全部都系基嘅。有一个咧就专系好似你咁啊，专系扮 drag 咯。有一个咧就专系嗱，佢职责系咩？一个专系扮 twink。 OK， 就渗入去呢个 gay circle 里面咧，去攞情报咁样。咁一个咧专系 hacker 嚟嘅。OK， 咁总之就系即系四个人咧组成咗呢个 Q Force 咯。咁所以有啲人话咧，其实今次 Netflix 咧呢一个卡通片咧有少少咧就系基版嘅占士邦。 嗯， 咁但我听个剧情有几好啊，即系啲 agent 即系个个都好似咧好有身手咁样， 身埋绝技啊， 系啦。咁即係好唔尋常嘅絕技囉，其中一個絕技就係扮 drag 囉，各類型嘅 drag。 但係 drag 佢殘案有啲難喎、啊。 係啦， 唔係佢可以扮靚女嘛。 唔係啊，咁你 drag 你要用幾耐時間出到門口啊？ 咁呢啲就咁呢啲就要付出噶啦，你查案， 即系我 drag 两个钟出门口，跟住查案，可能查一个钟要翻翻去啦。 系啦，咁啊密切期待啦。咁啊，总之就系 Netflix 嘅即系新应该九月份咧会即系串流嘅一个卡通片集，就叫 Kill Force 嘅。睇完之后再话俾大家知个观后感啊。咁但系都有少少嘢想讲奥运嘅。奥运啊，即系前嗰一两个礼拜咧，我哋讲开嘅时候咧，其中我未提到咧有一个咧意大利嘅网球手，咁就好鬼燥底嘅，专喺运动场上面咧就成日好冇品嘅。总之一输波咧又会掟球拍噶，咁而今次喺奥运项目里面咧，今次参赛嘅赛事期间亦都俾人哋影到，又系发脾气啦。咁然后就仲要无啦啦咧，就系喺镜头面前咧就讲咗一个咧意大利文嘅字眼，就近乎系嗰个 F word 啦，FAGGOT 啦吓 ，OK。咁於是乎引嚟好大抨擊啦。雖然佢就話：，當其時因為我輸緊波，我用呢個字眼嚟好鬧自己嘅啫。咁但係你用一個恐同字眼嚟好鬧自己，你又唔用一個鬧直人嘅字眼嚟好鬧自己，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都係恐同啦，係咪先？或者你鬧嘅對象係對方定係自己，都係有事咧用呢個字。咁其實佢已經沙冧㗎啦，即係喺 IG 嗰度咧已經道歉㗎啦。咁但係咧最近咧佢回國之後咧，第一次出現嘅賽事裡面咧，無啦啦個裝扮咧，就竟然戴曬彩虹喎、啊。个系啦 ，bandana 又系彩虹啦，又戴手红彩虹嘅嗰啲手腕啦，咁样啦， 两只添，我觉得有少少 over 咗。 系啦，成件事我觉得嗱，本来动作系可嘉嘅，但系我觉得喺个美学观上面咧系 over 咗，同埋有啲事嘅。 冇错，即系好似煞有介事地咧，我真系好中意彩虹嘅。或者好似 LGBT 噶，其實我都好 support 噶。 係啦，咁就即係佢，因為佢只打球成日即係影住上半身啊，或者影相都係咧，咁你就會見到咧，佢係即係好多彩虹喺呢、這個。即係身上面出現咯，即係就算本身我哋即係同志咧，都係唔會咁樣著嘅， 係啦，同埋會襯得好啲嘅，係啦，彩虹嘢只會帶一樣嘢喺身嘅啫， 係冇錯， 你帶多咗啊 ，Tanner 例外啦嚇。 Oh, okay. 你嘅美學觀係到今時今日我都覺得咧，我哋唔係好明白。 你最開心咪得咯，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係嘅，即係我都覺得你可能話俾大家知嗱，而家姿態上面咧，我真係好支持呢個 LGBT 啦。咁但係其實純粹戴下呢個彩虹嘅decoration 喺身啦，即係其實呢啲係姿態上面啫。如果你真係想 support 呢個 community 嘅話咧，有好多實際嘅行動可以做嘅。例如最近咧，其實就前嗰排我哋經常就講英國一個電視劇《It's Sin》係好好睇啦，係咪？1980年代艾滋病啱爆發嘅時候咧，講嘅一個故事啦，好似係六集啦，咁啊相當之短小精幹，亦都可以喺六集裏面咧，真係好精要咁講八十年代一班同志社群遇到艾滋病嘅時候咧，面對嘅即係眾多嘅問題咁樣。咁但係咧，最近咧導演咧走出嚟咧喺度批評，唔知大家有冇睇咧？就係其實都喺 Netflix 係串流嘅咧，就係 Loki 啊，就係 Marvel 裏面其中一個人物啦，有自己單元嘅劇集咧。咁其實喺 comic 裏面咧已經講到咧，其實 Loki 咧佢根本已經係即係又 pansexual 噶，又 gender fluid 啊，咩都有噶啦，其實。系嘛？即系好流动嘅，本来喺 comic 里面，所以大家都好期待。如果有一个系单独讲 Loki 嘅故事，佢会唔会 come out 咧？咁啊，期待咗好耐啦，结果真系 come out 咗啦。但系只不过讲咗一句啦，系啊，男问女，男又得，我女又得噶，其实咁就完咗噶啦。嗰、那个故事，即系佢 bisexual 嘅身份就完咗噶啦。咁跟住咧，今个礼拜咧就 Is a Scene 咧，个导演走出嚟话咧，多谢你、啊、迪士尼。 唔系，咁都叫做行咗一步嘅。 唔系，但系觉得即系呢啲，哇！你一系唔好交代啦，纯粹一句对白仔嗰、那个，真系一秒钟你就觉得已经完全交代咗佢作为 LGBT 身份啊！哇！即系其实佢意思就系话，唔该你悭翻啦，悭翻啖气啦，呢咁姿态上面嘅我哋真系唔需要咯。咁所以唔知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即係同呢一个意大利嘅即係网球手呢即係选择戴下彩虹头饰喺身上面呢就当支持咗 LGBT 呢其实性质係好类近喎。 咁睇下佢之后或者 Loki 之后会唔会有更多即係关于自己即係性身份嘅交代啦。 OK， 咁正式开始咧，即系呢个晚上嘅自己人节目啦。咁今晚呢我哋就女人大晒系咪 係呀係呀。 点解呢 因为我哋请到嘅嘉宾咧系嚟自即系今届啦，2021年嘅女人节嘅筹备，即系筹备嘅骨干成员啊，阿 Sonia 同埋 Lisa 嘅，咁同埋佢哋今次嘅主题咧，其实都同我哋啱啱而家准备播呢首歌有关系嘅，就系咧《神奇女侠的新世界》准备指南啊。 OK， 喺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听下歌，转头一节新闻报道，咁啊亦都俾 Coco 有啲时间可以剪下佢条脷筋，转头翻嚟我哋有请神奇女侠。 被撞烂。天真都可分一杯羹，亦是护士，亦是自己医生。前往不回眸，飞到夜深，守护我这样愚笨，超人定伴在附近。啦啦啦啦，我会记得，我会拆弹，我有信仰，战胜魔幻。啦啦啦啦，我爱世界，便跳舞吧。 OK， 请各位准备对时，晚上时间是十二点半钟啊。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目前未有安排区议员宣誓的时间表，希望有关工作做得稳妥、仔细和彻底。因为政府未来仍然有其他工作，包括可能有其他公职人员需要宣誓。他说目前有大量区议员出缺，呼吁有需要的市民直接向政府部门求助。另外，身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的徐英伟表示，不识分辨哪一个是不是自己人。资审会将会参考参选人过往言行，相信市民都会明白真诚拥护特区和基本法属于基本要求，希望不会有人蒙混过关。东京残奥会今个月24号开幕，香港残奥代表团团长胡小玲出席本台残奥打气大会后表示，团队会出战八个项目，对每个项目都有信心，部分项目或者会有机会夺牌。胡小玲说，疫情令残奥延迟一年，运动员加操13个月之后体能更加好，但同时疫情令很多地区赛事停办，因此未能够了解对手的实力。他又认为当局有增加资源，体育学院扩建亦有助训练残疾运动员。香港电台处理助理广播处长陈俊乐在同一活动表示，港台会直播最少70小时赛事，平均每日播5小时，包括港队大部分出战项目，例如羽毛球、乒乓球等，设有即时手语传译，每场精华片段有广东话和英语广播等。日本新增20147人感染新冠病毒，连续第二日确诊人数超过2万，而全国重症患者增至1521人，亦是连续两日创新高。东京都占最多，占有5094宗，是连续第二日超过5000宗。共同社报道，鉴于疫情在全国范围扩大，首相菅义伟将会同幕僚磋商是否扩大紧急事态宣言范围。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曼联和车路士分别大胜对手。曼联主场5-1大破列斯联，普巴交出四个助攻，布努费南迪斯连中三元。车路士主场3-0击败水晶宫，马高斯阿朗素射入罚球先开纪录，普列石增添比数结束上半场。外借回收的后卫查洛巴换边之后锁定3-0胜功。另外，爱华顿主场3-1反胜修咸顿，李斯特城主场1-0小胜狼队，星班马屈福特主场3-2险胜阿士东维拉，伯里顿主场伯里顿作客2-1反胜班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的慢性病可能是譬如气管敏感啊、哮喘啊、湿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各种各样嘅脑梗啊、抽筋啊嗰啲情况。但系所有头先我提及呢啲慢性病咧，其实都适合打针，我哋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而喺小朋友身上咧，真正比较严重，我哋要小心，唔可以直接打针嘅病症咧，非常之少。譬如就對翻今次喺香港剛剛可以去到12歲以上小朋友打嘅伏必泰疫苗咧，除非佢曾經試過對伏必泰疫苗，或者佢一個主要嘅 PEG 成分入邊發生過嚴重嘅過敏反應。除此以外咧，無論包括咗食物敏感啊、濕疹啊、哮喘啊呢啲小朋友咧，其實全部我都鼓勵佢盡快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喺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细佬！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喺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同志运动员在今年东京奥运大放异彩。根据媒体报道，今年参加冬奥的同志运动员一共拎了32面奖牌，包括11金、12银和9铜。如果组成一队参赛的话，在冬奥的奖牌榜将会高居第11名，凸显了同志运动员在奥运会的表现。不过讲到同系运动会，台湾同志运动发展协会就决定不会组队参加出年在香港举行的同乐运动会。同乐运动会 Games 是全球最大的 LGBT 体育活动。台湾同志运动发展协会担心台湾运动员或者工作人员在香港期间挥动青天白日旗的话，可能会触发香港的国安法。台湾同运会亦都不认为该组织可以以台湾的名义参赛。为了确保运动员的人身安全，决定不会以组织名义组队参赛，但是会为所有以个人名义参赛的台湾选手提供协助。主办单位表示会遵循惯例，以中华台北或者台湾地区去报名参加，强调同乐会运动没有党派亦都没有政治立场，并且表示欢迎台湾运动员参赛，但是要求所有参赛者和游客在香港停留期间尊重和遵守法例。提到台湾电影《盛夏光年》在2006年推出之后深受影迷爱戴，三角爱情故事亦都感动无数的影迷，男男恋的题材当时亦都引起讨论，同时亦都一举捧红了当年仍然是新人的张孝全和张瑞嘉。盛夏光年15周年 4K 数位修复版将会在台湾8月27号上映，今次的修复历时6个月，影像和声音近乎零瑕疵感全面大大提升，希望以最高品质最具体面的样貌和新旧世代的影迷重新见面。盛夏光年的剧情讲述两个男仔，一个叫守恒，一个叫正恒，他们由小个开始就认识，之后友情变化成为性别探索，长年形影不离相处之下，正恒渐渐发觉自己对守恒产生情愫，但是后来一位女同学慧嘉的出现就打破了两人世界的平衡。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你到底有冇睇过咧电视版本嘅《神奇女侠》噶？有人问有冇啲咁啊？死啦！真系呢一个代沟咧，去到一个咧，我觉得净系恐怖嘅地步。 唔系有嘅，佢之好似喺嗰阵时明珠台有翻播过嘅。 即系你有睇过啦？ 有嘅。 我细细个失踪嘅时候咧，我真系睇过嘅。 即系 Man 着嗰件衫，好似睡衣嗰年代啊！ 系啊，嗰个年代咧 ，Adam West 咯，嗰个年代咯， 咁冇计啦，大佬啊！我出世之前好耐好耐，我爸妈可能未结婚、啊， 真系冇睇过啊！ 冇， 系哇！嗰条腰净系幼到咧，我嗰阵时好细个啦吓，虽然系嗰阵时啊，我都已经系一个 gay baby 啦，系咪？咁但我睇嘅时候咧，哇！见到佢嗰个低胸咧，我真系咧有少担心啦。因为佢好伸手咁又劈晒边啊，即嗰只咧又咁哇，真 系 好低胸噶、啊， 即系 你 净 睇嘅时候好性感，因为佢以前系 Beauty Queen 嚟噶、 哦、 个主角，系啊，咁然后真系我系好担心咧，你飞来又打空翻啊嘅时候咧，会唔会 如何保持个 in place 喺个位？ 咁啊，当然 place 嗰次系电视啦，但系我细细个时候我睇嘅时候已经好担心啊，觉得系睇到面都红晒嗰只嚟嘅。OK 嗱，今日咧即系讲咁耐咧，其实都系为咗要即系 introduce 佢哋啦，就是、一年一度系燕归来啦，咁就系咧搞咗几多届话？ 四 第四届咁每一年咧，其实都会即系循喺呢七月嘅鬼节咧，就会上嚟宣传 啱咧，點解七月鬼節咧？咁就因為我哋好香港有東酒店就好慷慨地贊助我哋嘅場地啦。咁但係其中有一個考慮嘅元素就係因為七月係最少人結婚，所以佢哋可以贊助人哋結婚嘅禮堂。 哦 ，right 原來呢個考慮之列，我真係唔知 道。呢個真係考慮之列嚟㗎，你真係冇講笑。即係除咗可能七月到最尾嘅時候咧，唔係暑假去到最尾嘅時候咧，基本上可能大型嘅文化藝術活動咧已經發生曬啦。 哦、 之外咧， right, 其實即係呢個場地嘅考慮就係真係人鬼爭場咧，咁就即係因為鬼節嘅時候咧，咁所以就冇人同我哋打， 打到讓路， 係啦、哦，大家都要讓路，咁所以咧我哋就有限就得到嗰個場地。 哇！咁呢個真係要記住啊，即係如果大家 budget 少嘅時候咧，又要揾場地咧，就鬼節最啱。 係啊，呢個都係新家嚟㗎。 我哋要介紹翻啱啱講咗咁多嘢咧，係我哋嘅嘉賓啊 ，Sonny 啊。佢已經好自動地講咗好多嘢啦， 係啦。 我哋喺個一年見一次嘅朋友， 係啦。咁今次咧，佢帶咗個新朋友仔上嚟，就咪 Vera 咯。 係啦，咁我哋新朋友自己介紹自己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 Lisa。 喂 ，Lisa 你好啊，都係今次呢個 Women's Festival 啦，一年一度燕歸來啦，就係、是、呢個女人節啦嘅策劃人物係咪？ 佢係我哋嘅永恆得力助手，即係除咗我哋做嘅嘢之外嘅所有嘢咧，都 係 佢做的。 OK， 咁啊，策展人咧就係 Sonia 啦。OK， 喂，講下先。嗱，轉頭大把女人經要同你講啊。 好， 都成日都好想捉阿 Sonia 上嚟咧。 你點解你咁你捉我上嚟至得㗎？你又有我電話，你做乜唔約我啫？ 公開話啦，你要約佢啦，知唔知啊？ 你先同我講話。 因為最近奧運咧，我真係哇，我直情係諗咗好多個禮拜咧，哇，應該要捉阿 Sonia 上嚟講啦。因為裡面今年嘅奧運其實好睇嘅地方咧，就兩個禮拜裡面咧出現咗好多咧，其實關於身份啦，關於性別啦、性向啦、種族啦嘅，即係所有 politics 啊嘛。 係啊， 其實一言以蔽之，其實講緊 identity politics 嘅。 係啊， 所以我好想捉你上嚟講好耐。 好啊， 今晚後半部分啊，喺呢個時候我哋集中火力宣傳下呢個女人節先。 好，喂，咁我喂呢個我頭先就聽到大家呢個錯誤示範，就落得 Coco 俾人嘲笑嘅一個地步啦。咁我哋今年係 challenging， 我哋一個超過十個字嘅呢個主題咧，咁我自己示範讀一次啦，咁樣。咁我哋今年嗰個節目嘅主題咧就神奇旅俠的新世界準備指南咁樣。 新世界準備指南。 新世界準備指南。 好，請扼要地解釋點解係呢個主題。 咁一就係因為我哋覺得過去嗰幾年啊，其實可能大家都覺得啊，即係其實基本上就世界末日咁嘅感覺啦。我相信即係香港或者世界其他各地嘅地方都有個即係世界末日嘅感覺。咁我哋即係本身世界末日，大家第一個反應就係 flee or flight 㗎啦，即係 flee or fight 咁樣啦，即係你一係就逃走，一係就留低打咁樣。咁但係其實嗰個都係一個好消極嘅反應啊，即係嗰件事發生咗，然後你就 react to 個 situation。咁其實你係俾嗰個情況帶住走㗎嘛。咁我記得係二月嘅時候咧，我哋諗嘅時候咧，我哋自己成個人都係一個好消極嘅狀況，即係亦都係應對翻即係嗰時即係香港整個氛圍，即係過咗年幾之後，其實基本上個人已經好低沉啦咁樣，咁就有一個反應嘅感覺，就諗住啊嗰時本身咧係諗住整一本求生指南俾大家，就喺個咁嘅亂世或者末世之中咧，究竟啊我哋點樣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呢，咁樣咁就我過咗兩個月之後，咁一就係即係同翻啲好姐妹見面，其實真係多咗好多能量嘅。咁第二就係即係嗰樣嘢慢慢沉澱咗，就話喂唔係喎，其實即係老土啲講句，有危就有機啊嘛。咁其實即係我哋成日睇嗰啲咩喪屍片啊、災難片啊，跟住嗰啲人咧就唔知點解咧，明明個政府已經冇咗啦，嗰啲司法機構已經冇咗啦，可能嗰啲賦權都冇埋啦，但係唔知點解嗰啲人就要自己翻返去做賦權喎，我唔明喎、啊。每次睇嘅時候，咁你點解唔可以諗一個世界係一個同以前個世界唔同嘅世界啊？點解你唔可以 establish new world order？ 點解你要做翻以前做嗰啲衰嘢啊？咁樣，咁你就諗，咦？咁既然 可能我哋一方面覺得呢個世界其實可能有好多嘅既有嘅制度啊，或者信念啊，或者價值其實已經冇咗。我哋係唔係可以借呢個機會去建立一個新嘅世界咧？咁我哋由呢樣嘢開始諗嘅。 OK， 都誒好切合而家呢個時代啦，同埋呢個咁嘅氛圍啦。即係而家啦，譬如話我哋見到英美咧，即係好似好快地咧就嘗試係即係回復現狀咁樣啊，啲 concert 又開啦，然後跟住咧就好似即係百業開始興旺翻啦。咁但我成日都覺得我哋經歷咗即係過往嗰年幾時間一個咁大嘅即係所謂時代同埋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回到以前那里呢？不行了，那个冲击大到的地步，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思考一下，喂，不单只是疫情那么简单，而是不是以前 run 这个世界的方法其实都已经证明了不 work 了。 是啊，即 是回不到去旧时的了。 是啊，即是个世界走到这个地步就证明了其实有些东西不 work 嘛，就有些东西不行嘛，所以个世界才会冧嘛。那我们不是就是要看清楚有啲乜嘢唔 work， 然後唔好再做咯。 係啊， 咁所以我記得即係最簡單嘅就係即係 work from home 啦。咁有好多即係可能當然作為基層或者前線嘅員工，其實佢哋冇呢個機會嘅。咁但係for即係社會上面都可能有不少人數咧，其實佢哋要諗噶啦。其實或者大家就會講話啊，即係全球暖化之後，其實大家真係唔使飛咁多嘅，就大家可以我記得有一個我記得好似 BBC 有個節目就講話，如果嚟緊十年咧，全球嘅碳排放都好似過去疫情呢一年咁少嘅話咧，就唔會全球暖化咯。我哋就可以逆住呢種全球暖化咯。咁其實真係俾我哋反思，原來我哋一直以嚟其實嗰個生活模式唔係一定需要係咁 嘅 喎。 係啊係啊，咁同埋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個 climate change 咧，今年嘅夏天已經話俾大家知道啦。喂，嗰樣嘢已經唔係一個傳說啦。個、 啊、 地球已經係不斷喺度嗌緊嘅救命，同埋今年嘅夏天俾咗好多嘅實證大家知道。今個禮拜我先聽到一個好得人驚嘅消息咧，就係、是、西伯利亞咧，即係因為嗰、那個即係熱浪嘅問題啦，未山林大火都好緊要嘅。其實北美都已經是的了，但今次西伯利亞勁的地方就是因為它那些煙霧啊，是第一次直達北極的、以前在歷史裡面是從未試過的。咁咁勁嘅 CO2 一次過湧曬北極嘅時候，會造成一啲咩天然效果咧？即係哇！你每日睇到呢啲消息嘅時候，你覺得唔得啦，係嘛？我哋真係唔可以用以往嗰套即係 run 世界嘅模式、方法、手段啦，係嘛？大家真係要痛定思痛，攞一套全新活嘅方法咯。 係啊！ 咁所以今次兩節咧，都企圖希望可以刺激大家思考呢種方法， 係 咪？ 係啊！同埋我覺得我哋好強調準備嗰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可能過去嗰一兩年啦，即係或者過去嗰五六年啦，大家想做一啲社會推动社会创新、社会变革的一些、行动的时候，其实可能都会保持着一个梦想，就是、我觉得有两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是有些、麻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就是呢会有一些外力来拯救我们，那件事无端突然瞓醒第二天会好了的、可能有一个国家签了某些条例令到那件事会、某一个好一点的将来会来到这样。那第二呢，就是我哋一個好啲嘅世界要翻翻去，即係可能啊，以前幾時嘅香港可能比較好，嗰時香港最黃金嘅時代。咁我哋就不停喺度問自己，究竟有冇一個曾經好啲嘅世界？第二就係嗰個世界淨係會留俾有準備嘅人咯。 又或者你好多人都話，回到去舊嘅香港、舊嘅時代。咁但係問題係真係嗰個舊嘅時代擺到去今時今日嘅情景底下，未必 work 嘅。 係，同埋我哋如果好老實，咁我哋其中有一個節目咧，就係講翻即係個美好世界從未降臨。就是、如果我哋好認真咁去睇翻嗰個所謂黃金時代，其實佢裏面自己本身都有非常非常之多嘅問題。咁當我哋認真睇咗嘅時候，就發覺啊，原來我哋所幻想好啲可以翻去嗰個世界，其實從來都唔存在。好嘅世界只有我哋去努力，自己去一步一步咁樣行近或者創造咯。 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女人節咧強調嘅，即係係講緊性別上面嘅議題啦，即係更加即係平等啦。你都 LGBT 嘅，我知道 嚇。我當然啦。 例如今年咧，其中一個咧，即係主力嘅咧，就係咧，你徵召咗我哋嘅香港首席嘅 Drag Queen 喎， 港台唯一嘅變裝主持。 系啦，同埋呢个香港 香港 电台 好难揾到第二个噶啦，其实 资历最老电台 唔系都有嘅，你唔好讲啊，有可能争咗 啦。但系咧，我觉得我要赞一赞你咧，今次咧你揾即系 Coco 咧，即系个 angle 系好唔同嘅，因为以往咧揾佢咧通常都系Drag Queen 讲故事啊、表演啊、show 啊、 教化妆啊，但系今次你尝试揾佢讲 serious 嘅题材喎。 咁因為我哋就真係咁 Coco 咧就由我哋第一屆開始咧就已經，我覺得咧同埋講翻我哋第一屆即係四年前嘅時候咧，其實我諗我哋係第一個即係 non LGBTQ 或者非呢個同志夜店咧去請 Coco 幫佢表演嘅一個即係個主流啦，類似個主流娛樂場合嗰度請 Coco 幫佢表演係嘛？ 都算係㗎。咁但係因為我都當你係一個同志活動嚟㗎，其實唔知點解。 咁係咧，我想話咧，我哋個節咧有呢個神奇捧紅人嘅功能喎。 都好似每一個嚟過我哋嘅節之後嘅人咧，佢都個事業都 take flight 嘅，即係無論係Terry 啦，即係嗰、那個。跨性別的跆拳道武術家啦，或者是 Coco 啦，或者是 你冇得捧佢，佢已經好紅 了。係啊，即係佢已經好，我哋咁大嘅捧我哋將佢推向一個更大的。 佢係香港最紅嘅 Drag Queen 嚟。 唔係啊，我見到佢哋今年介紹咧，我係殿堂級啊。 殿堂級 啊，好似金針獎嘅啦。係 啊係啊，即係好似徐小鳳咁樣，即係嗰個級數嘅。即係嗰條裙下面會匿好多小朋友嘅嗰、那個，即係下次我整。 我想要大隻佬。 啊大隻佬，即係條裙下面匿好多大隻佬都得。都得嗱，呢、 这 個條裙要再大啲啦， 唔老禮啊！ 地方 OK， 咁佢個 topic 係講咩啫？ 係啦，咁佢個 topic 咧就 講咗咁耐，佢好紅。 我哋嘅友情啊嘛，係啦，咁我哋即係由第一年開始合作啦，咁就即係好有幸成為咗朋友。咁佢我哋上一年咧嘅節目咧就係關於內在療愈嘅，咁因為即係上年非常之艱難啦。咁對於我同 Coco 咧，即係各自自己本身個家庭咧，其實都好艱難嘅，就因為我哋咧喺2020年嘅時候咧都各自失去咗親人咁樣。咁我上年就有一個即係有探討，即係我諗其實上年都兵行險象，因為其實我可能好似 Brian 一路講咧，其實我哋可能都做多啲可能表面即係 explicitly 關於性別嘅嘢比較多。但我哋上年就开始探讨一啲比较内在或者比较严肃嘅题目，即系例如死亡咁啊。咁、我哋上年就请咗一个法师啦，专门做临终关怀嘅一个法师咧嚟讲个topic。咁我本身都唔知咧 ，Coco 原来同我面对紧同我嘅处境嘅。咁喺嗰个节目度见到佢，亦都佢都好乐意咁样分享啦。咁跟住去到今年，其實我哋即係除咗我哋兩個有喪親之痛之外咧，其實有好多人都要面對各種各樣嘅失去啊！即係例如可能你發覺你本身可能平時你夜晚你分手嘅時候，你夜晚會有一個姊妹打俾佢，但你發覺原來你已經同佢唔同一個時區啦，你打唔到俾佢，即係可能佢移咗民啦咁。 哦，係咯，今年其實香港人嗰個即係最大嘅要面對嘅議題就係講離別啦。係 啊， 咁同埋嗰個離別仲要可能即係已經預計到唔係短暫嘅離別。 係啊，即係今日睇電視佢話有成100,000個，即係過去一年係有100,000差唔多90,000多、100,000多香港人會離開咗，離開咗香港啦。咁其實對好多人生活嚟講，其實嗰個都係一個好真實嘅一個割裂嚟嘅，即係對你個生活。咁所以即係無論係移民天國啦，或者移民外國啦，咁其實即係嗰個失去都係我哋需要面對好重要。 同埋呢啲移民潮咧，其實係額外。我最近有睇到有關即係製造一啲額外嘅社會問題啦，例如圍老嘅問題啦。因為有唔少真係可以即係舉家移民嘅咧，都可能係一啲中年啊，又或者係帶住小朋友去啦，即係喺嗰度開學咁樣啦，生根啦。咁但係好多老人家。就即係佢哋外於可能已經習慣咗香港嘅生活啦， 或者健康啦， 亦都 係 健康問題啦，咁所以就唯有就留翻去香港。咁所以即係其實要照顧額外老人家身邊冇一啲人照顧咧，其實又成為咗額外香港嚟緊要面對嘅問題咯。 嗯 嗯，咁所以其實我嗰個活動咧就係經阿 Sonia 咧就介紹咗兩本書俾我睇啦，有一本叫做即係你離開之後同埋我離開之後啦，都關於即係媽媽離開嘅之後嘅故事啦，咁所以就會喺個活動入面咧，將呢兩本書咧，好似講故事嘅方式咁樣同大家分享嘅。 係啦，我自己都幾有興趣嘅，對於即係今次呢個 forum 啦，即係尤其是我覺得，即係除咗去講下即係同媽咪之間嘅關係啦，因為其實我哋喺一兩次好似喺拼多活動咧，我都撞過你媽咪嘅，咁我覺得即係 媽咪又上過嚟呢度。做訪 問好似上過嚟㗎係嘛？ 有啊！喺我哋係咪五週年定幾多週年嘅時候咧？ 好似係啲母親節嘅時 段，係啊，都起碼有成七八年之前嘅事。 我媽都係呢個女人節吉祥物嚟㗎，所以如果大家想撞到我，即係 Sonia Wong 嘅阿媽咧，都可以隨時女人節。 係啊，因為我都想即係從阿 Coco 口中去講下，即係佢同媽咪之間嘅關係係點。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傳統嘅爹哋媽咪要接受自己 LGBT。嘅即係子女係一樣嘢啦，咁佢仲有一個咧，全港最受屈一指嘅 drag queen 喎， 係㗎， 又係另一個層次嘅挑戰嚟㗎嘛。對於一啲上一代嘅老人家嚟講咧，即係唔單止接受，仲要嚟捧埋你嘅 drag show 喎，幾唔容易一件事啊，係嘛？ 佢曾經有微言話我太大隻㗎。 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 因為當日有另一個即係做花旦啊Paris 同場啦，你知幾細粒㗎啦。跟住佢就覺得，哎，你神高神大，做乜鬼 drag 你？我聽人哋咁樣嘛。 係啊，你聽人哋。 呢個就係佢給我嘅教訓。 因為佢睇好多真係好正、身材好 fit 嘅花旦大㗎。 哦，咁 好 咧，你馬上俾下佢啦，太慘啦咁樣。咁我媽都，我諗我媽都有個幾 steep 嘅 learning curve 嘅咁樣，即係佢都嘗試去理解我做嘅嘢。 都 OK 嘅。 所以我自己都好有啲壓力啊！而家要做呢、這、一個講座咧，都要做好多準備啊。係 嘛？ 係啊，所以我努力要，我已經刨曬兩本書嘅啦。但我想隔，我又唔可以成本書咁每一頁咁講，所以而家都將佢分類啦，同埋揾一啲唔同嘅章節同大家分享嘅。 咁、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 highlight 咗呢一個啦。咁、但係不如我不如將個麥咧就 pass 俾即今次第一次上嚟新嚟新書嘅 Lisa 啦。 我嚟緊唔講嘢㗎啦。 好啦 ，Lisa， 你又介紹下啦。從你嘅角度啊，你係超級嘅 assistant 啊嘛。嚇、今次嘅女人節 highlight 啦，又唔可以講得曬嘅。你會 highlight 一兩個 item 係咩啊？ 我 highlight。最重要呢，我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活动都好重要。 嗱，呢啲就系废话嚟嘅。 好可爱，我自己 呢啲就系废话嚟。 最佳员工，唉，无法割舍我哋个 program。 大家系咪要颁个最佳员工奖俾我？ 我要讲下，有 Brian 真打你。 唔系，点解咁讲咧？系因为其实我帮咗女人节已经有三年噶啦，甚至其实第一年。Fera 已經係揾我幫手，因為我本身嘅工作係喺 Fera 嘅鋪頭嘅員工嚟嘅， 就係 sex shop 係 啦。咁我本身 Fera 第一年就話呢、這個活動真係好啱你㗎 ，Lisa， 你過嚟幫手啦。但第一年我係冇幫手嘅，我係覺得自己做唔嚟，對自己冇乜信心。咁就第二年就開始哦，好啦，我試下啦。因為 Fera 又揾我，佢話就話 Lisa 你真係做到㗎咁樣。咁我好多謝 Fera 俾信心我啦，我都好想喺度多謝佢。咁然後佢俾咗信心我之後咧，啊咁啊踩咗個氹啦， 啊嗰、那個完全係一個陷阱嚟噶，完全係 一個陷阱嚟噶，因為第二年 OK 咁啊，本身話做下 social media 嘅，跟住 social media 之後咧，原來咧佢哋話啲嘢做唔嚟啊，就揾 intern 啦，就揾 Sonia 啲學生，點不知原來照顧 intern 嘅工作係交咗俾我嘅， 哦係啊，即係全部即係除咗我哋做嘅嘢之外，全部都係佢，同埋我哋即係如果大家有記得第二年咧，得閒可以上網揾翻，我哋第二年係有五十個活動咯， 五十幾個， 五十幾個活動， 接近六十， 你明係五十幾個活動嘅 social media 全部都係 Lisa 一個人做， 然之後最好笑係去到第三年。就話哎呀，因為疫情啊，咁我哋唔知搞唔搞到啦，跟住又突然間又搞到喎，好開心喎、啊，跟住所有嘢又好急好急咁樣喺度， 跟住又係佢做啦咁樣。 最主要都係佢哋三個做。今年又好得意咯，今年咧佢哋又好中意開會嘅時候，哎 Lisa 嚟埋啊咁樣，一喺度食下嘢飲下嘢咁樣啦，跟住望住 Fera 喺度摸住個 B B 咁樣喺度肚嘅時候，跟住然後諗活動我都有份啊 ，Lisa 你點睇啊？我話都好啊。好好啊咁樣，跟住而家連變到原來諗活動嘅時候都會有我份，嗰下就覺得我好終於好明白佢哋嗰種原來所有活動嘅 idea 都好好啊，真係好難，真係要推薦只係得一兩個嘅活動。咁我哋都今年覺得好好啦，啲活動我哋以為咧，我哋想講一啲比較 deep 少少嘅話題，並唔係淨係講話點樣化妝扮靚，而係開始想探討內在，好似上年咁樣。估唔到大家都好支持我哋。咁如果真係要揀有一個活動咧，我會揀 friendship 嗰個嘅。因為 friendship 呢個活動咧，係我真係坐喺度聽住佢哋喺度三個講，大家對於朋友嘅定義好唔同。 係啦，咁嗰個活動嘅名咧就係、是、愛的其他可能性，友誼的五十度色彩。係 啦，有一個活動咧，其實係 Fera、Sonia 同 Chantel 佢哋自己三個人嘅活動嘅。但係呢個咧 friendship 咧，我哋係特登揾咗Dr. Mark 嚟講嘅。咁點解我哋會特登講 friendship？ 我好記得咧，就係 Fera 對於朋友嘅定義咧，係好 close 到好似屋企人咧先叫朋友嘅。Sonia 就唔係啦 ，Sonia 咧係 好多朋友， 係啦，攬交精嚟嘅。 佢係 我阿媽話：哇，如果第時你結婚，我都唔知道我有冇位企啦咁樣。 唔係，應該會擺好多位嘅， 即係好多位咯， 應該五六十位走唔甩噶啦。咁然後我就覺得哇，原來大家對於朋友嘅定義好唔同，就包括我自己啦。我記得我同我男朋友一起的時候咧，佢話我好多朋友，但我原來我唔覺得自己好多朋友。 而家企喺度影緊你個男朋友啊！ 係啊，俾我 call 咗嚟做影相。 哦，咁 friendship 我覺得都好嘅，因為經歷咗過一年之後咧，大家都知道啦，喺即係過一年裡面咧，政治動盪嘅時候咧，出現咗 Facebook 嘅所謂 unfriend 熱潮噶嘛。 係、 係嘛？同埋即係我諗經歷咗一場之後咧，係大家對於一向以嚟朋友嗰個關係嘅定義咧，其實真係唔同咗嘅。 係啊， 有陣時候我哋都會去思考一啲問題。我同佢有好深遠嘅歷史，但如果我哋喺政治立場上面真係南緣北轍嘅時候，做唔做到朋友咧、其實都係幾值得探討嘅一樣嘢。何為關係？何為朋友？ 同埋另外一樣幾特別嘅嘢咧，我覺得有兩方面嘅反思嘅。一就係咧，其實我哋可能唔同嘅文化裏面都會同我哋講啊，我哋嘅家人係最重要嘅，或者我哋嘅伴侶咧，即係配偶係最重要嘅。咁但係其實減咗呢兩個關係之後咧，你可以諗到我哋其實人生裏面98%嘅其他嘅所有關係，即係可能除咗同事一啲比較疏嘅關係之外啦，其實全部我哋都係用友情一個咁 umbrella 或者係咁 闊啊， 咁闊嘅 term 去包曬依、這個，即係話你生命之中98% 嘅關係，但係佢哋係支撐我哋人生嘅嗰、那個。結構嚟嘅喎，基本上 係啊，尤其是對於 LGBT 社群嚟講更加重要啊，朋友嗰個關 係， 因為咧就等於係 chosen family， 係 chosen family 自己揀嘅家人咁樣。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咧，有好多時候我哋可能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嗰啲關係，我哋有好多時候有好多前設啊，覺得啊，如果我嘅伴侶咧佢就應該咁啦，或者我嘅家人佢就應該咁，點解佢唔係對我咁樣？咁但係即係好多時候，我諗可能大家都會有諗過就啊，如果我同我嘅家人可以好似朋友咁，或者如果我同我嘅配偶其實個相處方法好似朋友咁，冇咁多假。假设冇咁多期望，冇咁多框架，冇咁多责任，其实大家可能相处好好多噶、哦。 其实已经出现咗一种咁嘅品种噶啦，嗰种品种咧就叫做 friends with benefits。 好，当然啦，呢啲本人就有好多嘅，所以我明 白已经出现咗噶啦。其实不过只不过咧 ，LGBT 嘅世界里面咧，呢种关系咧就系、是、行咗几耐噶啦。咁而家开始喺直人嘅世界里面咧，都觉得吓呢、啊、种都未尝唔系可以探讨嘅一种关系嚟噶噃。点解关系一定要咁传统咁去 define 咧？咁样 系啦，但系如果系更加可能。滲進一個親情裡面咧，其實都幾推翻咗我哋對於關係，即係特別可能係華人社會裡面嘅某一啲想像。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幾好嘅反思嚟。 係啦，嗱，今日我哋終於咗啦，今年咧已經係舉行到去第四屆嘅女人節啦，就係、是、Women's Festival 啦。講下時間先。 咁就係嚟緊嘅21、22、28、29號八月嘅兩個 weekend 就會仍然喺我哋嘅大本營啦，入東酒店嗰度舉行嘅。 係咪而家即係買飛買得好好啊？ 而家買飛買得幾好㗎，即係嗰個一票難求、這個。 我就真係懷疑咧，大家真係餓咗好耐啊！單球 event 咧，大家都覺得要娛樂一下自己。 係啦， 係咪最近是當真都買飛買得好快啊！ 買曬啦， 係咯，你諗下，哇，真係幾緊要，真係。係 啊。 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捉住咧，即係兩位神奇女俠同你講。讲下今年嘅女人节咧， 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高空扰动会喺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间中有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决战时刻，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军事迷、历史迷绝对不能错过。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然什么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一人， 今个礼拜咧就系、是、女人大晒啦，系咪？因为我哋咧 日日都女人大晒，边个礼拜啊？你瞓 系咯，即系今日节目。 今個節目咪平時咧，我哋都係平分春色咁樣嘅，但係今日咧，即係女性即係主義即係抬頭係咪？ 你小心講嘢啊！ 好少見到， 我哋有香港最 vocal 嘅一個女權分子喺度，你小心講嘢。 唔係，我都係女人嚟㗎， 好少見到直播室係女多男少啫。 係啦，咁所以其實點解我哋咁開心咧？咁同埋一班女人咧，我哋講嘢特別開心，特別興奮嘅，就係女人節嘅，即係兩位。係 咩女人咧？其實。唔该，请班主任上嚟。 庆祝妇女节 嗰度，训导老师嗰啲 都兴奋嘅， 都兴奋嘅。 系啦，请我身边咧就系即系女人节啦，即系 Woman Festival 嘅主办人之一阿 Sonia 啦，同埋佢嘅荣誉永远最得力又靓女嘅助手 Lisa。 欢迎欢迎啊！嗱，头先我哋已经系介绍咗女人节啦，完咗噶啦呢个 topic 吓。 哦 OK。嗱，跟住落嚟真系讲下即系性别啊，同埋即系女权呢样嘢。因为点讲咧？因为其实咧，我头先都已经讲过啦。我早几个星期前咧，奥运咧即系如火如荼嘅时候咧，真系好想捉你上嚟讲。因为今年嘅奥运咧，哇，真系浮起咗好多关于性别嘅议题啦。 系啊。 嗱，第一样嘢我想问嘅咧就系嗱 ，Sonia 啦，即系几年前已经第一次识你啦。你嗰时唔系呢个头噶嘛？你系膊头噶嘛？ 系啊，我嗰时我唔系呢个头噶。 嗱，你而家完全系即系 skinhead 度咧。 skinhead 啦。 嗱，我第一样嘢劈头咧，同奥运真系有关。你剪咗呢个头之后咧，嗱我听讲你都已经 come out 咗嚟拜噶啦。 我 pansexual 啊 ，pansexual 劲啊，你真系前卫啊， 又进一步啦。 所以我哋系一年见一次嘅朋友啊。 系啊，下一年又唔同噶啦，系咪 ？OK， pansexual 嘅 Sonia， 咁但系你觉唔觉得当你剪咗呢个头发之后咧，其他人对你嘅睇法，即系甚至你嘅 sexual encounter 都可能唔同咗咧，即系因为成个。你可能冇变啦，你纯粹只不过发型变咗。 嗯。 咁但系其实可能男人睇你，又即系女人睇你，已经完全唔同咗啦。你觉得？ 我觉得女同志好似中意多翻我多啲。 系啊。即时有呢个感觉、啊。 即时有改变，即时有 friend， 即时有多咗女同志 friend。 哦，咁鬼 butch 梗系啦，你啲净系 butch fam 啦。 但系系啦，我 butch fam 啦，但系男性就即系当然啦，咁有啲识落嘅男孩子啦，咁但系佢哋都会不约而同咁同我讲话，我都中意你以前个头多啲。 咪咯，嗱呢个系咪一定系即系普遍直男嘅睇法咧？即系其实你里面冇变嘅，你都系同一个 Sonia， 但系头一转咗之后， 你约我都系会应约噶。 系啦，即系大部分啲 cis man 咧，对于可能系熄咗电噶啦，对于你嚟讲， 但系都。又還咁當然即係可能上年我哋頭先即係未開麥之前就講話即係我都有簡直嘅好想講，我對上次做我嘅時候已經係一個頗長嘅時間之前。 O K， 咁我唔知同 Covid 有關定同我人有關定。 賴 Covid 咧？ 賴 Covid 啦，即係口罩嘅問題係嘛？咁跟住之後就都幾有趣嘅，即係因為可能即係識得我幾年嘅朋友都知道，其實我都不停咁樣轉換我自己嘅外表。咁對我嚟講，對我自己嚟講係我自己同我自己個練習啦。咁就究竟我可以？去到一個咩程度去改變我嘅外貌，去所謂 turk 我嘅 femininity 咧，我自己係可以接受到嘅。咁但係亦都係個 social experiment 嘅，就係究竟呢個世界究竟點樣可以接受一個女性，或者點樣接受可能一個即係所謂可能係一個大學教書嘅人啊，或者可能係一個唔知做咩嘅人，其實佢個外貌可以去玩到一個咩程度咧？咁可能我之前個頭髮係粉紅色啊，跟住我頭髮又白色啊，我可能我又鏟到亂七八糟啊，咁而家我就有一個 skinhead 啊，有紋身啊咁樣啦，咁就。所以都幾有趣嘅就係、是、啊，究竟即係可能唔同性別、唔同性傾向嘅人，究竟會點樣睇我咧？ 係啦，因為長久以嚟咧，我諗即係女性咧，即係相對於男性咧，雖然都我哋身處一個即係叫做嗰個文化裏面咧，係好強調外表啦。咁、但係女性就更加係咧，就好容易俾人 judge 你著咩衫啦，你乜嘢個外形啦，似乎嗰樣咧就成為咗去稱一個女性咧係唯一最重要嘅價值嚟嘅。 係啊， 係嘛？咁而今次嘅 Olympics 咧，其實係浮起咗好多呢啲問題。 係啊， 由各國嘅運動員佢哋選擇著咩運動衫啦，以至到最近我哋聽到就係南韓嗰個射擊運動員，只不過係留一啲短嘅頭髮。 佢真係好開， 哇！俾人 troll 到啊！ 嗰個真係開得好緊要，我淨係成個比賽乜都唔睇，淨係睇佢。 唔係咯，我淨覺得哇！而家點樣啊？2021年咯，只不過因為短頭髮，然後仲要俾翻唔係其他世界各地嘅人抨擊，話係自己南韓嘅人去抨擊佢，去 troll 佢。 但係好笑嘅係咧，嗰個射擊運動員咧，短頭髮嗰個女運動員咧就俾人鬧啦。但係同時間咧，喺南韓嗰個嘅排球隊裏邊咧，其實都有一個嘅好短頭髮，俾人覺得好英嘅一個運動員咧，又冇俾人講嘅，即係又冇俾自己嘅韓國嘅國民去話佢點解你要咁短頭髮去打排球冇嘅。 系咯，所以我觉得 Sonia 其实作为一个女权分子咧，即系其实你今次剪呢个头咧，其实一个好好自己自身嘅 experiment 嚟嘅，系咪真系哇？周边嘅人，唔同类型嘅人，直男、挛男。 女同志或者係直女，會唔會對呢個睇法即時已經有唔同嘅？係 啊，都幾有趣 嘅。 但我覺得反而咧，我即係 surprise 我嘅咧，都係都係直男。 一定是了，這個都是我預計之 內。但是 surprise 我的意思就是有很多即我真的很 close 的直男朋友也都跟我說，我覺得你現在的頭最好看，我覺得我最喜歡你現在這個頭，而且我覺得現在最襯你，所以我都挺窩心，就是因為他們都即可能他們即作為我很好的朋友，他們都 feel 到現在這個頭其實最能夠反映即黃玉瑩現在在個人生階段的性格其實是怎樣呢，那我是怎樣即怎樣跟自己相處呢，那他們真的看到原來我這個頭我自己真的最舒服樣。 是啊，那而另外一隻譬如奧運勾起的一個話題，就是長久以來即女運動員穿的衣服、哇，原來呢都是有這麼多負爭議性的討論的，即例如好像是講到有關即 gymnastics 即那些即體操那些啦，那而今次呢即德國隊呢就突然間第一年咧就喺奧運嘅歷史裏面咧，就係著全套嗰啲衫，因為以往咧 gymnastics 就係女性運動員咧一定要著嗰啲咧即係緊身 啊， 貼到死啊。咁但係長久以嚟，大家覺得哇，男人又唔使規定佢要著呢啲衫，女人著短褲就唔俾。一定要是嗰啲咧近乎比肩尼式咧， 就好似泳衣腳嘅一個 係啦，一定 係 泳衣腳。羽毛球都是的，今年都浮起了一個咁嘅題目，就是話因為是要逼啲女運動員一定要著嗰啲即係類似裙咁樣噶嘛。即係著短褲得嘅，你一定要裙邊嘅。 係啊，我記得好似網球，我唔記得，當然我對網球唔係好熟啦。但我記得好似網球都長久以嚟係有啲類似嘅規定，係對於即係女性運動員嗰個服裝咧係有啲規定，甚至乎你就算去到其他嘅，我記得嗰時行紅地氈咧都有一個爭議，就係話紅地氈要著裙同埋著高踭鞋咯。我記得嗰時係有好多女星係即係某一啲嘅電影節或者某啲嘅場合，其實佢都有咁嘅規定咧，其實都係有引起好大嘅反響嘅。 係啊，咁所以就變咗即係浮起咗好多嘅討論，就係話點解呢啲規定嗱，明白係有任何嘅賽事咧都應該有規定嘅，但係點解？這個規定只是規定女運動員而不是男運動員呢？於是有人說，其實是不是長久以來國際的運動項目或者甚至是奧運的歷史呢，都是將女性運動員將它 sexualize？ 是啊，我記得那時我自己呢，我近好像自上年上屆奧運開始啦，其實是有一個難民隊啦。咁我自己支我其實我自己咧係最支持難民隊，因為我覺得每一次睇到難民隊嘅運動員比賽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好感動。基本即係我睇運動我就已經即係我唔係一個運動嘅人嚟嘅，但我睇親運動，特別係啲大型賽事，其實都熱淚盈眶，因為我覺得佢哋好人啊，佢哋即係每一個，我覺得係即係所謂國家背後，其實每一個都係一個人嘅故事嚟嘅。咁、但係難民隊裏面，我哋都睇到其實係有好多女性運動。是就是他们各自在他们的国家，因为可能有很多文化的一些压迫啊， 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啊，即是因为他们是女性，他们可能就会被制止去参加某一些赛事，或者被强迫以某一些装束去参加那些赛事。所以我们都看到其实那个服装不只是一个衣服的问题，那个是一个会令到人出走的一个问题来的。 是啊，今年好像是那个男民队好像有19个，好像 是今年是人数最多的，我不知道 人数最多好像再多一点， 好 像是29个，29就是29个，我记错应该是29个， 是非常之多。 是啊，即就算他们以男民队的身份来到参赛， 也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得到好的成绩。但其实他们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去颁奖台拿奖的时候不会有国歌，不会有国旗、样其实是挺有趣的，都可以引起一些讨论的，即他们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呢、是一个现代摩登版本的毛巾和游牧的民族样、但也都是引起一番的讨论，就是是不是国际间的竞技呢，其实在这个所以奥运的场合里面是咪放得太大咯？嗰件事， 嗰個係國與國之間嘅角力，但反而好多時候就忘記咗個個人。 係啦，個人本身啊，係啦 ，OK 嗱，咁另外都有啲討論咧，都係關於呢個裝扮啦。咁另外我就睇到啲小道嘅消息，就係好似講話沙灘排球賽事。首先我都好辛苦啦，即係成個場係得兩個人咧。你接完就我要殺咁樣咧，好鬼辛苦啦。咁但係你有冇留意咧？即係嗰啲女運動員咧，都一定係著嗰啲比肩嚟嘅緊身衫噶嘛。咁但係咧，好似今年話咧，就其實挪威咧，佢哋參加歐洲賽事嘅時候咧，就係著短褲，結果俾人罰， 真係噶， 係啊，俾歐洲嘅 Federation 罰款啊。 咁佢有啲乜嘢？佢有啲咩憑據係要罰佢啊？ 就係犯規咯，就規定女子排球隊一定要著嗰啲比肩尼式嘅緊身衫咯。唔可以好似男人咁樣純粹係著一條短褲咯。 係啦，因為其實佢嗰個處理咧，就係其實上身係冇乜同其他隊伍有分別嘅，咁但係下身咧就改穿咗一條平腳褲。咁你平時咧，我哋譬如去游水啊，譬如頭先都講啦，話做即係呢個嘅體操嘅時候咧，好似泳衣咁樣高叉噶嘛，咁我就唔係著高叉款式，係著平腳嘅款式，然之後就俾人罰款啦。 我自己去海灘有時唔想即係唔想處理毛髮嘅問題，我都會即係或者係玩得放啲嘅時候都會著短褲啦。 係啊， 咁你更加作為一個運動，你唔係以呢個功能性行先，你結果係以某一種即係毛髮解釋嘅美學嘅一種要求，即係性別化嘅一種要求。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以運動為主嘅一個活動嘅話，其實你就最強調就係話到底嗰個運動員係咪覺得著乜嘢最舒服，最能夠發揮佢嘅表現㗎嘛？ 咁我哋喺香港嘅例子都知道嘅，依、這個唔係唯一嘅concern啦。 係咯，咁但係我覺得有少少咧，即係追溯翻咧，同奥林匹克咧长久以嚟咧嗰只 sexist 嘅历史系有关系。咁大家记唔记得第一届喺雅典举行啦？大家都知道啦，奥林匹克就应该系1896年啊。 嗯， 1896年嘅时候咧，系禁止女人参赛噶。大家要记住啊！ 我记得去到1970几年嘅时候咧。波士頓馬拉松即係全世界最出名嘅馬拉松，都係唔俾女性參賽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源遠流長喺運動界咧，其實對於女性參賽或者女性能唔能夠成為專業運動員啦，其實一直以嚟都有依一啲咁樣嘅偏見。 咁所以奧林匹克咧由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擺出姿態咧，女人可以參加奧運，但係參加咧只係純粹係裝飾。 嗯， 你哋可以做啦啦隊。又即係參加一啲賽事咧，嗰啲賽事咧純粹係靠靚嘅啫，即係例如韻律泳啊、花式溜冰啊咁樣。但係佢哋忘記咗，喂，嗰啲唔係裝飾嚟㗎，你要咁靚咁 flamboyant， 其實都好勁嘅體力㗎嘛， 係啊， 係嘛，剛柔並重㗎嘛。咁我聽聞話咧，但係即係我都追溯翻一啲歷史咧，其實咧就算之後咧慢慢已經改咗制啦，女人可以參加奧運啦，但係其實係去到好遲咧，先至令到全部嘅女性運動員咧係參加所有嘅奧運項目嘅。是听讲，只不过系近到2012年咧，先至系改制嘅。以往有好多项目系唔俾女人参加嘅。 我觉得有一啲运动系只系男女有别，有啲系男仔只可以参加，有啲可能例如牵涉到要用好有力量嘅，例如举重，大家会觉得男仔永远都系大力过女仔。 唔系，但系而家你唔系混合赛嘛？咁你点解唔阻止女？你点解会阻止女人去参加个同女人竞赛嘅一个项目啫？ 嗯， 甚至好得意喎。 然后佢就已经系好 sexist 咁觉得某啲运动系男人嘅，某啲运动系女人嘅。咁呢样嘢好荒谬噶嘛？系嘛？ 喺而家睇就覺得好荒謬，可能喺嗰時睇就覺得理所當然啦。甚至乎即係我覺得近，我記得唔係好多年，其實係近年發生嘅事嚟嘅。咁你莎莉娜威廉斯就係呢個史上最偉大嘅運動員啦，即係唔係淨係史上最偉大嘅女性運動員，佢係史上最偉大嘅運動員啦。咁但係佢自己咧，其實喺佢個職業生涯裏面，其實都遇過好多歧視嘅一個 case。無論係嗰時佢打網球，佢有一啲即係待遇上嘅唔公平啦，但係亦會有一啲好高層嘅網球世界網球組織嘅人會同佢講：我哋有得俾你打，你應該好感恩啊！點解即係你仲要投訴話點解你嘅 pay 或者你嘅贊助係比男性運動員少啦？ 你應該要好 grateful 啦， 你應該好 grateful， 你應該跪喺度求我多謝我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我哋都聽到即係 Serena Williams 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嘅女性運動員咧係因為佢哋結婚咧已經會被削減或者抽起贊助，甚至乎咧佢哋即係生育，佢哋決定生育嘅時候咧已經係即刻咧好大嘅國際體育品牌咧即刻抽起佢哋個贊助。咁呢個已經係屢見不鮮嘅一件事嚟㗎。 呢個亦都令我聯想就今年奧運咧有另外一個處理都係有爭議。因为他们奥运村就有一个很严格的、就是、处理，就是不准有任何运动员的、就是、亲戚朋友会出现的、 嗯、 我都明白要专注一点、啊、就是有些 privacy， 但是问题是有些是刚刚生了小朋友的一些女性运动员的嘛，那些还是手抱的 BB， 喂还要是 breastfeeding 的嘛、 嗯 啊，咁即係於是乎有啲即係女運動員就喺度投訴，點解你要被逼我哋喺 breastfeeding 同埋做運動員之間要任擇其一咧？ 嗯， 嚇、啊，喂，咁呢個唔會成個奧林匹克運動村全部都係需要 breastfeeding 嘅媽咪噶嘛？可能得幾位嘅啫嘛，你點解唔開放彈性處理咧？咁樣 係啊，咁但係或者就係大家就可能對於運動員嘅想象，佢就係一個冇小朋友嘅身體咯。係。咁跟住即係我記得真係有好多嘅，即係我記得我之前有做過嘅某一啲嘅機構咧，其實佢裡面有某一啲嘅會所啦或者場所嘅設計，都係嗰個地方就唔准帶小朋友入嚟。咁你可能背後嘅諗法就係、是、其實可能佢哋本身預設嗰個就係一個男性。 嗯， 會擔當嗰個職位，或者男性會可能係會就係可以先可以成為一個可以參加奧運嘅一個選手，而佢咧係冇需要照顧家庭嘅，咁所以反而就去到一個會照顧家庭嘅女性咧，其實佢哋從來都冇預想原來佢可以成為一個奧運選手。 係啊， 咁依一個都係一個幾即係好似甚至乎我哋立法會裡面可能咁多年，其實都得容海欣一個係即係做緊嘅期間係有 B B 啦。咁呢個其實係原來大家從來就冇諗過 一個女性同埋佢係一個生育嘅身體嚟嘅，就好似就同佢所謂嘅專業咧，其實係冇辦法拉埋一齊咁樣。 係啊，只可以任責其一嘅啫、你唔可以又係事業人嘅女性啦，然後跟住咧就即係繼續做媽咪啦，做典型嘅即係所謂女性家庭嘅角色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嗱有咁多唔同嘅聲音咧，又隨住即係兩三年前即係 Me Too 嘅浪潮咧、但係點解去到今時今日，我亦都覺得有好多制度性嘅處理 rules and regulation 係變得咁慢咧，演變得咁慢咧？我覺得同嗰個權力中心係有關，因為又有個數字出咗嚟咧，就係其實而家國際間咧嗰啲體育嘅組織、大型嘅體育組織咧，真正掌權嘅人咧，即係得22% 咧係女人。 咁都唔係好 surprise 嘅。 係啦，咁所以 that's why 就係話事人係男人，咁自然咧佢哋嘅 policy 咧一定係。即係 male oriented 同埋 dominated 嘅。 咁同埋即係大家都唔好話淨係某一個界別比較落後啦。咁即係香港咁多年嘅大專學界啦，都仍然未有一個女性嘅大學校長啦。咁或者基本上香港嘅女性嘅 CEO 咧，其實可能比起亞洲嘅平均咧，其實都仲係 far behind 嘅。即係甚至乎咧，我記得有數據睇過咧，其實香港嘅女性高層人員咧，其實係少過馬來西亞嘅。即係可能我哋心裏面即係 少過馬來西亞， 一路都有個印象，可能馬來西亞一個比較即係比較保守嘅，因為信仰關係可能比較保守嘅國家。我記得啦，應該冇錯嘅。其實可能即係比呢個亞洲嘅平均值咧係更加要低嘅。 OK， 咁所以咧即係雖然咧奧林匹克今次咧即係奧委會咧就強調話咧，其實今年我哋奧林匹克咧已經係創咗好多嘅新高啦。即係例如咧，我哋最gender equal 嘅一次，的而且確係嘅。你睇數字咧，其實原來今次咧男運動員同埋女運動員咧嗰、那個比率咧，女運動員係40%+去到接近50%嘅。 哦，咁呢個非常之難得，因為 係啦，咁已經係好即係叫做係好 equal 好對稱噶啦，其實 係啊，因為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作為一個女性，其實即係作為一個生理女性啦，其實佢喺嗰個生涯裏面，其實有好多其他嘅 challenge 嘅，即係例如話啊，我究竟即係或者可能最簡單嘅就係可能依幾年都有特別好多女性咧會做運動啦，有好多時候女性係會更加多唔同嘅 concern 就話啊，我咁樣做我肌肉會唔會好大嚿啊？即係我膊頭會唔會好橫？我咁樣個胸會唔會細咗？即係哇，大佬啊！即係點解？即係你強身健體或者想個身體嘅線條得到改善或者個精神健康得到改善嘅時候，點解仲有一啲即係外在嘅美學嘅框架去框住你，令到你唔能夠即係追求自己喜歡嘅身體？咁你唔好講話，即係可能社會對你有一個生育嘅要求，有結婚嘅要求，有照顧家庭嘅要求咁樣。 係又有靚嘅要求，仲有傳統嘅美嘅 standard。係 啊，即係你仲要一路打波一路好靚。唔係，即係我係，所以我非常之欣賞所有即係對美有堅持嘅運動員，因為如果我係我咧。就真係冇啦，你明唔明？ 係啦，唔係我 仲未。即係當我贏嘅時候要好靚啦，咁但係即係嗰下係好難，咁你明唔明？喺個多咗一重嘅要求嚟嘅，你諗下，即係 Coco Pop Jack 再去跑步咁樣係即係好難噶嘛？ 唔係，咁但係我覺得應該要加呢個賽事嘅，著住高踭鞋去跑步，你估容易㗎？係 啊。 係有啲咁嘅賽事 嘅，咁呢個 係奧林匹克， 好好辛苦同埋好易會整親咯。不過你講開女性喺奧林匹克入邊咧，其實都即係我哋見到好多女性嘅 IG 啦，或者奧林匹克運動員咧都好靚啦，我哋會 follow 啦。咁其中一位咧係嚟自印度咧，叫做新度嘅即係女性運動員，佢贏咗呢個羽毛球單打咧。其實佢都趁呢個機會咧，向佢啲 follower 咧呼籲咧，其實咧即係月經啊係一個正常嘅事情，因為佢係嚟自印度咧，佢話好多村落咧對於女性嘅月經咧，都會覺得係認為係不祥啊、不潔啊，甚至要趕你出門口嘅。所以咧，佢亦都喺個 IG 嗰度，亦都即係寫過話，其實話啊，唔好讓呢個月經呢啲正常嘅事情咧，妨礙你嘅夢想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你會見到其實有一啲即係女性去揾咗一個咁平台去發聲咧，係一個即係好好機會，同埋佢哋都會好好把握同埋利用咯。 係啦，借助呢個奧運全世界都矚目嘅平台嚟到發聲咧，突然間又令我聯想起就係美國嘅劍擊隊有留意啦。咁佢哋應該係四個嘅運動員代表呢個美國啦。咁但係零舍舍佢好似唔知係即係攞獎定係出場嘅時候咧，四個運動員一字排開啦。咁然後跟住就每人都戴住口罩啦。但係零舍舍見住咧。三個戴住粉紅口罩，另外一個就不同色的口罩。咁原來是一個抗議嚟嘅，因為其中嗰個咧，即係戴住好似黑色口罩嘅嗰個運動員咧，係因為之前咧其實有一啲性侵嘅指控嘅。 係啊。 咁但係好似話經過一啲嘅 investigation 之後咧，最終咧都係俾佢代表美國呢一個嘅劍擊隊就參加呢個奧運賽事。但係其餘嗰三個運動員咧就睇唔過眼，所以就戴住呢個粉紅色嘅面罩以示抗議。你點睇呢一單 case？ 我覺得其實因為我記得黑死啦啊，佢個名點讀咧？ 唔會記得㗎。 體操運動員美國嗰個黑珍珠體操運動員叫做 Simon Biles 係啦 ，Simon Biles 係啦，我成日驚讀錯佢名嘛。咁 Simon Biles 即係上年成日上屆奧運，咁佢當然大放異彩啦。咁佢其實嗰時已經係即係佢自己即係企出嚟就講咗嗰個體壇裡面嘅 Me Too。咁但係就有好多即係亦都係即係體壇其實依樣嘢都屢傳呢啲 Me Too 嘅狀態啦。咁但係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即係有好多制度上面嘅問題啊，有好多文化上面嘅問題，所以令到其實嗰啲事一路都冇能夠被得到正視咯。咁我記得。我記得我其實啱啱依兩日啦，我都係喺電台新聞嗰度聽到啲好即係好令人好傷心嘅消息，就係即係韓國啦，就頭先我哋講翻即係嗰個韓國，即係佢裡面有嗰個軍隊裡面其實係都屢屢傳出，即係甚至美國啊或者唔同地方嘅軍隊其實都屢屢傳出，即係嗰個即係女性嘅軍人啦被性侵，即係一個非常之父權、非常之強調某一種有毒陽光氣質嘅嗰個機構裡面。同埋亦都係服從權威，即係強調階級嘅一個團體裏面，咁就係有呢個女性嘅士兵啦，係即係有投訴，係即係作出一個申訴，就話佢被性侵，咁佢最後咧結果要結束自己嘅生命，就因為佢嗰個係不被受理咁樣，咁所以都好傷心咁，就係點解即係勇敢企出嚟嘅人到而家都未能夠即係。佢嘅訴求或者佢嘅痛苦冇被得到正視同埋冇被得到聆聽，以致佢可能即係今年即係Simon Biles，其實佢真係佢話佢每一次踏進嗰個場館去練習嘅時候，佢都諗起嗰個性侵嘅痛楚，咁所以其實依個一部分其實都好影響到佢今次嘅準備同埋佢個心理狀態。 係啊，咁當然亦都係因為即係自己嘅即係 mental 嘅即係情況啦，而決定咧即係唔參賽嘅時候咧，哇！美國嗰方面嗰啲 trolling 鋪天蓋地話佢懦夫啊，即影响美国的成绩 啊， 即系嗰样嘢咪就系将国家嘅胜与败系摆得太高，而将人一个运动员佢嘅牺牲系预咗噶啦，即系为咗国家嘅光荣就要牺牲啦。但系人嘅即系身份同埋价值佢喺边度咧？同埋作为一个女性嘅运动员，甚至一个黑人嘅女性运动员，佢承受嘅压力，你又可唔可以想象得到咧？ 系啊，我记得系即系之前即系一啲世界嘅足球赛事都系啦，即系如果嗰个运动员可能佢代表欧洲国家，但系其实佢嘅肤色唔系一个白人嘅肤色，其实就会佢突然间佢个肤色就会成为翻一个问题，就是、啊你就唔系某一个欧洲国家嘅人啦，咁呢个其实都几令人伤心。 系啊， 喺呢啲场合嘅时候，即系明明即系大家系讲喺呢个运动之中，大家系连结啦，大家系共融啦，大家系公平竞技啦，做到 personal best 啦，咁但系反而呢啲时候就系大家嘅某一啲嘅根深蒂固嘅一啲偏见啊、歧视或者嘴脸咧，反而就更加明显。 系啦，前一排嗰、那个即系欧国杯影又系啦，即系英国队啊，因为嗰十二码就系三个黑人嘅球员踢失咗之后，跟住嗰啲即系种族嘅情绪多到嘅地步咧，我净觉得，唉，你赢咗同埋输咗都冇用啦，你输咗一个英国嘅品啊，就系嗰啲即系长久以嚟都已经系俾人哋诟病嘅，即系所谓英国嘅流民式嘅足球文化。你谂下，放到咁大，几咁失礼先得噶？ 系啊，即明明系一个即系国，即系可能国与国之间，即系嗰个争夺荣耀噶啦。咁就系好多运动员或者有好多即系 fans 啦，即系好多国民啦。其实喺呢个时候，反而令到大家更加睇得清楚啊。其实原来所以依一啲竞技先重要咯，就系因为就系俾一个场合大家去学识乜嘢叫尊重。 系啦，嗱。每一次捉住阿 Sonia 上嚟咧，都好多嘢讲嘅，讲唔完嘅。我下一次又捉住你上嚟，又讲其他嘅议题啊。咁但系咧，即系临尾嘅时候咧，唔好走住吓，因为 Lisa 少出声嘛。 系我哋唔系讲性咩？ 系啊，讲性啊。咁所以转头捉佢讲性，因为佢开 toy shop 噶嘛。 系啊。 OK， 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继续有自己人啦。咁但系记住啦，嚟紧几时要几时话两节？ 8月21、22、28、29喺香港日东酒店。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对于民阵是不是已经开会决定解散，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正是处理民阵事情，将会在今日下午交代。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被问到，如果民阵解散，是不是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他回应说，如果这些组织不再存在，是可以解决到一些问题。强调所有对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不利的组织都不应该继续运作。特区政府亦应该会审视哪些团体抵触国家安全法例。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目前未有安排区议员宣誓的时间表，希望有关工作做得稳妥、仔细和彻底，因为政府未来仍然有其他工作，包括可能有其他公职人员需要宣誓。 他说目前有大量区议员出缺，呼吁有需要的市民直接向政府部门求助。另外，身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的徐英伟表示，不懂得分辨哪一个是不是自己人，资审会将会参考参选人过往言行，相信市民都会明白真诚拥护特区和基本法属于基本要求，希望不会有人蒙混过关。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柴达尔煤矿发生事故，导致一人死亡，19人被困，当局加紧施救。一个煤矿距离钢察县城大约65公里，昨日中午发生事故的时候，井下面共有21名工人，有两人升井，当中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另有19人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材装备在现场施救。日本新增20,147人感染新冠病毒，连续两日确诊人数超过2万，而全国重症患者增至1,521人，亦系连续两日创新高。东京都占最多，有5,094宗，系连续第二日超过5,000宗。共同社报道，鉴于疫情在全国范围扩大，首相菅义伟将会同幕僚磋商，系咪扩大紧急事态宣言范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的人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处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爱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一人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ini News。 印度的性别暴力问题一直都是相当严重，而性别小众的平权进程亦都非常缓慢。政府在2018年才废除了同性性行为的禁令，令到同志之间的性行为不再是刑事罪行。而早前印度马德拉斯的高等法院审理一宗警察骚扰女同志的案件的时候，主审法官阿南德就罕有地颁下过百页的判词。他不单止判女同志胜诉，亦都用大大篇幅提出针对教育、医疗、执法机关的改革建议，促请印度政府修例保障性别小众的权益。案件涉及一对女同志，他们的父母向警察报案子女儿失踪，而这对女同志情侣就投诉警察在盘问的时候涉嫌骚扰。法官阿南德不单止判女同志情侣胜诉，更加罕有在 判詞提出詳盡的指引和準則，希望減低性別小眾在社會所面對的困難，並且表示無知不應該成為合理化任何歧視的藉口。而在審訊這宗案件的同時，亦都有一個窩心的插曲，就是審訊期間法官阿南德為了更加理解同性關係，特意請教了心理學家。這位法官更加說，他和大部分印度人一樣，對同性戀仍然是一知半解，不是完全覺醒開明。而對於今次法庭的裁決，印度性別小眾組織都十分著約，認為這個是象徵印度平權運動向前邁進一大步。雖然法院只可以提出建議而未能夠實行有關措施，但是法院所給予的指示相信能夠對當地的政府施加壓力。讲到了解同教育，在这个讲求性别平权的时代，越来越多人包容 LGBT plus 的族群，亦都开始意识到过去某一些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说话，原来是充满歧视意味。就好像影星麦迪文亦都不例外，他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透露，自己直到最近才开始停用 fag 这个极度侮辱性和不尊重同性恋族群闹人的词汇，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女儿写了一篇几乎是论文级的文章去教育自己，指出她这样做不单只是对同性恋者，甚至是对一般人来讲都是十分难以接受。麦迪文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她说接受了女儿这番震撼的教育之后，决定正式停用这些字眼，并且表示她明白到这个是一个公平的观点，所有人对着这些字眼都会可能感到不快。呢一节纪念 news 报道完毕， 我好中意 Tanner 咧。今次纪念 news 首先个音乐好温馨啦，咁、yeah. 而另外就系自己自嘟啦， 系啊，自嘟啊， 系唔系自残系自嘟啦， 嗯， 哦，好好啊，真系。咁啊，嘟嗰个字眼就当然啦，我会串啦，我就唔会读出嚟啦，就系、是、faggot 啦，就长久以嚟非常之辱骂吓，同埋即系歧视同性恋者啦。 讲 同性恋者其实而家都系好 out 噶啦吓，即系gay people 啦 ，LGBT 社群嘅一个即系好 derogatory 啦吓嘅字眼啦咁样。咁但系咧，成件事咧，我觉得有人犯错，又即系你以前恐同到而家你已经痛改前非啦，与时并进啦，其实冇问题嘅，系咪先？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小不更时都做错好多嘢，讲错好多嘢啦。但系问题系成件事最诧异嘅地方。你要个女写一篇论文嚟提醒老豆，你四十几岁人，你喺荷里活工作，你身边咁多喺影坛里面嘅同志嘅同事也好，友好也好，甚至你曾经系帮过 Gus Van Sant 拍电影 ，Gus Van Sant 已经系出咗名嘅一个同志电影嘅大导演嚟噶啦。 嗯， 有冇搞错啊你？你去到今时今日要个女去提你，你先知道唔应该用呢个字眼。 哦、不過頭先啊 ，Coco 都話，可能咧，因為呢個已經變成佢嘅口頭禪啊。其實可能佢講嘅時候咧，未必真係有意思咧去羞辱任何人嘅。咁、嗯、但係就好似啊傻仔啊蠢豬啊咁樣就自己嗰度講咗出嚟啦。 係佢話即係細細個已經用㗎啦，我都即係其實唔係怪佢細細個用㗎嘛，係咪先？到而家你已經懂事做埋老豆啦嘛，同埋做荷里活而家 A-lister 嘅影星㗎嘛，你而家先發覺啊？佢係講最近嘅，同埋成件事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佢最近宣傳緊自己嘅新戲咧，係喺個 interview 裏面咧，係自己無啦啦講出嚟嘅。即系佢当嗰件事，哎呀，好 work 嘅一个 experience， 我而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先。佢唔觉得讲咗呢一个咁嘅故事出嚟咧，其实系好有问题，你明唔明啊？嗰样嘢我先觉得，哇，你真系好死蠢得紧要啊！ 咁系认自己死蠢都好嘅。 佢唔觉得蠢啊！佢分享嘅时候，佢唔系话，哎，我真系好蠢啊！我而家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咧， 系觉得好型啊！ 佢觉得一个笑话。 佢首先想赞自己个女，亦都即系觉得就系话，哎，我通过呢个咁样嘅讨论咧，话俾大家知都唔应该用呢个字眼。 系啦， 咁讲件事先至开嘛， 同埋佢转个弯嚟就赞自己开明咯，即系好啦，我唔用啦，我听我嘅女儿嘅劝告啦，即系好似一个好开明嘅爸爸咁样，与时并进咁样咯。 咪咯，2021年啊， 但系呢嘢应该自己晨早都知噶啦。 同埋呢一个系呢一年发生嘅事啊，即系话呢一年之前佢仲系可能间唔中用紧呢个字啊。 系单新闻系八月嘅事嚟啫嘛，呢样嘢呢个消息出嚟， 系咪真系大家拗晒头啊？即系长久以嚟，我哋成日都觉得即系 Matt Damon 由佢出道啦，去到今时今日啦，都应该系荷里活咧比较 liberal 啦、开明啦、新一代嘅即系嗰阵时嘅新一代演员啦。 读过下书啦， 哇！原来咧，即系真系唔讲唔知，唔系佢自己亲口爆都唔知，原来系咁嘅咯。 不過都 OK 嘅，我覺得即係多啲人咁樣企出嚟，即係承認自己啦。即係無論佢係好慚愧式嘅承認，或者係即係開玩笑式嘅承認，咁我覺得都 set 到一個 example。可能即係啊，其他以佢為偶像嘅某一啲，可能仲係好擁抱緊嗰個有毒男性氣質嘅人都會即係啊。有個咁樣嘅，即係有一個咁樣嘅例子話俾佢聽，喂，其實可能佢人生之前一路都冇遇到一啲咁樣嘅機會或者咁樣嘅 exposure 啦，令到佢哋得到呢啲資訊嘅。咁我覺得永遠都係好嘅，咁就只不過就覺得，喂，2021年都有啲遲啦。 係咯，同埋其實有少前科嘅，大家會問，哇，係咪你啲同志界有陣時即係過分政治正確啊？係咪少少犯錯？你都咁薄面皮啊？但係問題佢因為之前唔知大概好似兩年前咧，佢好似係做過一個訪談節目嘅，喺同一大班即係我諗係電影嘅工作人員咧一齊去傾偈啦，講下有關即係荷里活即係電影個制度性嘅問題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好似係受訪嘅嘉賓咧係一個黑人嘅女導演，即係之類咁樣啦。咁佢講少少話，我覺得其實即係要令到喺即係種族上面較為公平咧，其實我哋無論由 casting 啊，去到幕後嘅工作人員咧，都應該要即係黑白嗰個種族應該要分得勻啲咯。咁而 Matt Damon 之後 stop 佢，佢話唔係啊，我覺得一套電影只要個 casting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即各佔一半其實已經可以了，不需要一定要幕後嘛，你講什麼啊， 傻了， 哇，幕後的人員才是重要，因為是他控制是投射什麼在個畫面上面嘛， 是啊， 是嗎，由即幕後的無論是報警打燈，你打燈是打得黑人靚啲定白人靚啲都已經有個分別啦，寫的劇本。 所以你講起話即係打得黑人靚啲定白人靚啲咧，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咧菲林發明嘅嗰個歷史咧，就點解一路以嚟咧嗰個即係黑人或者有所謂非白人啦，即係我唔會叫做有色人種啊，即係非白人嘅人咧，點解喺畫面上面咧一路出嚟嗰個電影嘅形象咧一路都比較差咧？其實一部分係由於咧發明菲林嘅係白人咯， 係啊， 所以佢一路咧嗰個感光咧其實係習慣喺嗰個白人嘅 skin tone， 基本上係貨白人嘅膚色去用嘅。咁所以有好多年咧，我記得係近年咧都仲係會有講話無法被菲林拍攝到嘅一啲模特兒咧，就係佢哋係可能係非洲某一啲部落咧，即係幾乎係全黑色，即係非常非常之深色嘅，即係已經唔係啡色嘅膚色咧。佢基本上係冇辦法被影到咯。就係其實嗰個菲林嘅感光源咧，其實由始至終咧都係貨一啲好淺嘅膚色咧去發明嘅。咁所以一直以嚟亦都係營造咗，即係大家喺嗰個電影或者喺個畫面上可以睇到啲乜嘢嘅人咧，其實嗰個係一個 literal visibility 嘅問題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去追溯好多有關一啲歧視啊、制度性嘅歧視咧，其實在我們的歷史裡面，在每一個層面其實已經是植根在這裡、要改的話其實真的要連根拔咯、以至到就是、到底打燈為什麼永遠都是白人的面口好像、會清楚一點呢、 或者到底他們找不找到合適的那些粉底呢， 對 exactly、okay， 好了，我們轉入正題了，留下兩位嘉賓就是因為其實我們今晚都需要他們幫一下， 只剩兩分鐘是吧， 他們都搬家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正当我哋开麦之前苦恼紧今晚讲咩性话题好咧，但系我哋就突然间灵机一触，咦？我哋身边其中一位嘉宾就系对呢个性商店咧好有經驗嘅， 因為佢喺個 性商店， 係啦，就係佢喺個性商店入邊嘅一位全職嘅員工啦，係咪 Lisa？ 我係兼職嘅，但係咧我兼職咗5年半啊， 五年半，咁但係你嘅正職係咩㗎？ 學生。 啊 ，OK， 咁個唔係正職啦，係。 正職其實係喺公司度。 咁你嘅主要工作都喺個性商店入邊做呢、這個，又係超級打雜啊？ 是啊，我係會買廁紙，我都會買噶。 O K， 講 笑啫，但係雙拍人啊，同埋同同事或者老細一齊諗下，哦，有啲咩可以做啊？咁都會同大家一齊諗。 O K， 但係呢啲咧，我哋唔係咁想聽嘅，我哋 好悶啊嘛，大家已經聽厭咗。 我哋聽啲 juicy 啲嘅嘢嘅，但係新鮮滾熱辣嚇。我你知我都係同你老闆有交情㗎啦，咁佢就我今日見佢 share 咗一個 news 啊。哇！你哋嘅商店入面咧，系出現一個即係性騷擾嘅男客喎、 啊。其實你跟得好貼啊，好犀利 我又係 Women Festival 嘅 Festival 女人節嘅 嘅重點嘉賓咧，又係 Vera 嘅朋友啦。咁我哋都會傾偈嘅行內。 多謝你啊！ 但我想問咧，其實嗱，真係啦，遇到一啲咁樣嘅即係男顧客去騷擾你哋咧，你哋會點樣去應對咧？或者會唔會有時即係？同佢講下笑啊，或者有時就即刻講佢走咁樣嘅啦。 講翻件事係咩事先啦、啊？咁有啲聽眾可能唔清楚嘅，咁其實就係、是、咁我哋就係一間性商店啦。咁然後好多員工都係女員工嘅，即使我哋有男員工啦。 啱啱請咗個男員工啊，嗰係我嘅學生嚟㗎，你好叻啊！ 咁的而且確大部分客人咧都好 nice 嘅，咁佢哋都係會講下自己嘅故事啦，或者有啲難言之隱都上嚟問下我哋嘅。但的而且確有啲客人咧，佢哋就唔知佢有心定無意，咁就可能會對我哋就係性騷擾啦。可能就如果大家可以想知道件事嘅 言語上 直接上嘅字眼咧，可以睇翻個 post。但係佢哋真係會同會靜靜雞喺個耳邊度講一啲話啊，你今日著到咁低胸得唔得㗎？然後又真噶，但系咧，我就比較幸運嘅，唔知系咪因為我真系個樣比較正氣，同埋我把聲冇咁温柔啦，咁就比較少遇到嘅。我仲好記得嗰陣時，我哋有時會收到啲， 我哋係唔可以 fake come shame 噶。 我有試過收到啲騷擾電話，咁然後咧，我把聲咧，即係佢哋好中意諗打133噶嘛，我就會拎起個電話 ，hello 你好，嘟嘟嘟，然後佢哋就 cut 咗我線咯。我成日同老細講有冇搞錯啊？我就係想聽佢哋啲電話噶嘛，點解要 cut 我線啊？有冇搞錯啊？但係聽翻啲同事講咧，佢哋真係用嘅字眼咧就會話啊，你繼續講落去啦，然後又繼續想話，哎呀，我好似扯唔起喎，咁我應該要點做啊？哎呀，我女朋友唔夠濕喎，咁點進啊？如果係你會點啊？咁電話又有，鋪頭又有，咁我哋可以應對嘅，例如我嘅話就梗係帶翻佢轉頭啦。例如今日你啱啱講嗰個客人咧，其實我都遇過嘅，咁我就好幸運咧，我就冇乜嘢啦，咁樣我都會同佢講，好啊，有咩問題你再同我哋聯絡啦，咁樣。但又真係好不幸咁咧，有幾位同事咧就真係佢有少少想身體接觸啦，甚至係靜即係好細聲咁同佢講，咁甚至佢好似仲有可能騷擾我哋啲客人添，我哋有客人同我哋講翻，咁可以做嘅就係 唔俾佢入嚟。 可以啊，我哋都想啊，即刻黐佢個 樣。你唔會黐佢哋個樣喺門口咁樣咧？呢位客人唔可以再入嚟。 我哋唔會點相嘅，我哋冇咁，我哋冇。咁冇品嘅， 唔係咁樣，但係去騷擾到員工嘅話咧，我就覺得真係要有一啲即係可能實際嘅行動啦。即係當然我見到 Vera 今日都 post 咗呢、這個即係警告嘅即係 post 出嚟啦，希望各位即係客人知道自己做錯嘢就唔好再去做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可能有要諗下一啲唔同嘅對應方法俾啲員工去遇到呢啲問題。 我哋以前有上過防身術班嘅， 哇係 咩？要去到咁誇張？ 係咪真係好精彩？ 係咪 Terry 教啊？ 係啊，我哋就係上完 Terry 教之後咧，跟住就話唔得，我哋女人節一定要揾佢嚟教住。 咁啊 ，Terry， 我哋可以講下啦，因為我哋都曾經訪問過咧一兩次㗎啦。咁就係香港嘅一位跨女啦，咁佢好新手嘅，又會教呢一個即係智慧術啦。我哋捉過上嚟啦，係教我哋拍埋片添啊，好實用 啊， 真係。 係啊， 佢真係 高到好似阿 Pico 即係阿 Fira 嘅老公咁高嘅咧，我都可以單手解決啦。我記得咧嗰次咧 ，Terry 嚟上我哋女人節嘅堂，即係佢教女人節嘅堂嘅時候咧，我記得咧佢就著住一條好靚嘅裙仔上嚟嘅。咁我就啊，咁我哋本身就諗住，即係佢開始之前，我就諗住阿 Terry 會換翻佢嗰件跆拳道嘅衫咯。咁佢話唔使嘅，依啲著住條裙仔就已經可以解決到。 係啊，佢想我哋去教我哋都係咁樣。 佢仲方便啊，其實 係啊，唔使驚個褲勒住啊。 因為佢本身係跆拳道老師嚟嘅，咁嗰陣時就真係大概四五年前，啱啱入職半年到啦，我記得嗰陣時其實都 keep 住都有一啲騷擾。即系嚟骚扰我哋嘅客人嘅，咁我哋就谂唔对路喎，好似我哋好似要学翻两招防身下先，跟住就大家就话不如上防身术班咯，好啊，然后就成事啦，跟住大家就其实好似当系兴趣班咁样啊，一个礼拜上下堂咁样啦，但又真系学到嘢嘅，咁但系就算唔系话即系最后屘真系可以日日咁样运用到出嚟啦，但系 更加都唔想啦，更加唔行啦， 唔好搞啦，但系都有少少壮胆咯，即系。真係學到知識啦，同埋學到呢一樣嘢旁身，等自己安心係好重要的。 單純為咗強身健體都好事啊，有乜所謂？ 係啊，學兩招。 我又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而家近呢幾年咧，會唔會都多翻一啲女性嘅客户去即係幫襯你哋鋪頭啊？有冇啲好特別嘅客人嚟幫襯你嘅？你估唔到嘅。 估唔到老人家咯， 都有 老人家真係講緊八十幾歲，因為 我想知埋咩啊？ 佢哋即係我突然間我老豆八十幾歲啦，我阿媽都係啦，我想象佢哋平時晏晝咧就拖住，會喺 sex shop 撞到佢哋咧，我真係唔知點樣應對咯， 同佢 say 個 hi， 買嘢俾你嘅係嘛？ 第一件事就可以分享一下係老人家夫婦嘅，因為我哋公司以前有間鋪在荃灣店嘅，咁咧好多人以為我哋就好似大品牌咁樣賣啲嘢好 high end 啦，然後大家就話：哎呀 ，Sally 賣啲嘢好貴㗎，好似去行名店咁樣嘅，去翻去啲暗暗沉沉嗰啲樓上鋪算啦咁樣。但係好多嘢其實我哋有一間鋪咧係喺荃灣嘅，好多客都唔係特別知道嘅。但點解我哋會開喺荃灣咧？嗰陣時就聽翻老細講，就係好多客人咧就覺得去中環銅鑼灣好，去中環好遠。咁就諗啊，有咩可以原來有咩可以係中間點？咁原來好多大西北嘅客人咧就會去荃灣教授，咁所以就開咗間喺荃灣店嘅。咁荃灣店當然個位置就唔係喺一啲好似中環銅鑼灣尖沙咀人流咁多啦，但係的而且確接觸嘅客群係 local 好多嘅。咁同埋咧喺荃灣嗰間鋪咧附近都係啲補習社啊，賣下啲凍肉啊，好多都係啲師奶，真嘅好多師奶嘅。太太的客人，咁咧就試過有一次咧，咁啱 Fira 都喺度嘅，就撞到一對夫婦，佢哋湊孫送咗阿孫仔上去補習班。 哦，補習班唔係送咗上去 sex shop， 唔係，有時會送，有時會咁啱湊埋入嚟㗎。有時咧有啲客人咧，媽媽咧拖住架 B B 車就話：我嚟買月經杯㗎，跟住就拖住阿 B 咁樣。哎呀，阿 B 擺，佢哋會將個 B B 車擺咗喺出面。我就話：不如你拖埋佢入嚟啦，唔好啦，好尷尬啊！我話唔緊要嘅 ，B B 喺度，跟住我就一路同阿 B B 玩，跟住一路 sell 月經杯咯，都試過。跟住嗰對伯伯同埋婆婆，其實佢哋就係、是、哦咁啱見到咁啊，想入嚟睇下，都好老啦，咁啊想望下咁樣，之後但係又手拖手，好羨慕。咁仲有啲客人好特別嘅就係、是、女仔真係多咗好多嘅、但其實我哋本身鋪頭都係打正招牌，就係話女性友善啦、但係其實我哋更加係想，無論你係咩性別嘅人，你都嚟到我哋鋪頭，咁我哋都可以幫你啦，同你傾下偈嘅，即係斟杯水，天氣熱，你咪坐低同我哋傾下偈，咁都好好嘅。 係， 咁有啲客人 用咩嚟斟水嘅？ 水機。 頭先你講，頭先你講一杯嘛。 嗰杯好細嘅啫，我諗你飲十次。 嗰個杯唔係平嘅，放唔喺台面上面㗎， 要剪咗個底㗎。 哦，係咩？唔好意思啊，我哋真係唔會明㗎。 下次攞個月經杯上嚟教梁少輝用啫。 嗱，我哋都成日都真係好想問一條問題啫。其實喺呢個 Covid 期間，頭先我已經即係同阿蘇妮已經講啦，即係大家應該要做個調查，係咪我哋真係性生活喺過嗰一年裏面咧，真係好頻繁啦？ 唔係、我啲朋友仔個個都係咁去開房，staycation 平啊嘛。 係嗎？咁但係大家都有少少鏡噶嘛，幾熟都好啦。尤其是疫情最高峰嘅時候，上年 咁啊揾啲熟嘅咯，冇計啦。 熟嘅都唔代表你免疫噶嘛，大佬啊喂！ 要做咗 屋企嗰个咯，如果有嘅话， 系咯，咁所以一定要揾啲相熟嘅咯。咁所以其实喺电话簿里面咧，有一啲咁样相熟嘅人咧，其实系可以大派用场嘅。其实咁，但喺疫情期间，譬如 sex shop 最好卖嘅系咩咧 ？Best selling items 其实系咩咧？ 我知道、 啊，你知系咩啊 ？Bath bomb 咯， 其中一样 咩话咩话？ 嗰啲泡泡浴球、啊， 浴球。 哦，係啊，係啊， 同埋 massage oil 咯。阿 Fira 咧，不止一次咁同我讲话啊，原来咧喺在 Covid 期間，我想可能大家有很多 work from home 的人，其實他們都基本上，你平時基本上可能結了婚十幾二十年，你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不用上班或者在家上班，可以長久地對著你的伴侶。那個事就是什麼？其實本身我就想，哇，如果那段期間我跟我男朋友住在一起就不得了了，但當然我們不是了，沒辦法，天各一方，即是香港 long 一點了。但是就其實大家都多了時間跟大家相處，咁就即係重新開發嗰個即係親密關係啊！咁我哋就有好多即係可能大家多了身體的接觸啦，可能多了即係可能平時咧，你翻工翻咗八個鐘、十個鐘翻到屋企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即係所謂做愛咧，即係基本上就真係執執執執執，跟住完咗啦件事。真係一個目標為 咧，好冇趣啊嗰件事。 係真係一個目標為本， 仲要攰形攰聲添。 目標為本以射精為目的嘅某啲行為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大家多咗個時間，就真係屋企可能24小時，可能一個禮拜好多日都唔出街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就啊多咗好多時間去發掘，就真係唔係講可能一個鐘、半個鐘或者兩個鐘之內要做曬嗰樣嘢咧，就真係多咗好多可能性。 係啦， 咁可能大 咁所以增加啲情緒用品就會多咗。 係啊，即係可能探索同埋嗰個即係所謂嗰、那個生殖器官之外嘅一啲性嘅可能性，咁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咁但係咧，當然交翻俾店員講嘅詳細真實情況啦。 係咪真係咁啊？ 其中一樣啦，今日先賣咗幾個，真噶，跟住仲會同客人講話，因為我哋賣嘅肉球有其他成分啦，可以幫助你放鬆嘅，咁變咗就啲客人就會覺得，咁我嚟呢度同去其他地方賣有咩唔同啊？咁其實我哋淨係賣得一款嘅 Buff Bomb 啫，咁所以大家哦嚟就嚟，我、哦、覺得幾得意喎，當係聞下啲味。是怎樣的，那都是一件好事。另外還有一些是比較迷你的震動器，因為大家會易些接受一些，即可能大家會以為一個震動器就一定要很象徵，其實不是的，它可能好像只是一個手指那樣，那其實它的震動力是適合你的。 而且現在好像很多都 好像玩具那樣的，喂， 你放在桌子都不會被媽媽發現的， 是 啊，即不會被人懷疑的，真 的造型又很有趣啊， 小朋友可以拿來玩的，其實真的， 但是小朋友玩的那個玩具直膠其實是跟性玩具的直膠是一樣的，因為都是要很好的醫學級的直膠、哦、所以是真的有一些客人他說哎呀我的月經杯被隻貓擔走了因為他 們貓都玩了， 因為真的那個膠是很安全的，然後擔走了，然後哦那 你再買一個啦，樣然後還有一些是小朋友拿了一塊直膠嚟玩，因為有一啲玩具咧，佢個直膠係好柔軟嘅，係真係俾一啲第一次用玩具嘅客人，佢好驚啊嘛，放嘢入去覺得好硬，會好怕痛，咁我哋就要用啲好柔軟嘅膠，咁嗰啲好柔軟嘅膠，佢真係可以俾小朋友玩 嘅。我想講咧係真嘅，因為之前咧我咪話應徵咗咧做呢個咩性即係用品嘅測試員，係 啊，多謝你啊。 咁係啦，咁佢哋咧就送咗一個即係性玩具俾我噶，咁。就叫我試嘅，咁我拎上手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覺得，哎呀，呢、這個感覺咧好，即係好柔軟啦，但又好似咧，佢唔似一般嘅硬膠咁樣，即係好似 keyboard 咁硬咧，又唔係啦。 係。 咁同埋即係拎上手咧，係有一個感覺到一個温度嘅喺度嘅。 因為你慢慢捽暖佢，係 啦，咁都我諗性玩具而家發展至今咧，即係其實我拎上手嗰個咧係好似一個係一個環啦，咁但係上面有兩隻角嘅，嗰兩隻角咧又可以震動咁樣嘅，咁咧又好可愛嘅，即係又可以即係帶出街咧又唔會太大個啦，拎起上手或者用嘅時候咧，亦都唔會好似即係你想象中有好多性玩具係好大嚿噶嘛，但係佢係好細個，所以我覺得呢個幾好。 Okay. 今日再次多謝阿 Sonia 啦，同埋咧就係 Lisa 啦，同我哋又分享咗。女人經啦，又分享咗有關即係做性商店嘅一啲即係小枝節咁啦，送嚟呢首歌先。我不如諗下講下應該播徐小鳳嘅《找到這肉球》啊，啱係咪？但係臨時臨急都係送嚟佢嘅精彩遺作 ，Win Houston 嘅《I'm Every Woman》。播呢个歌咧都系会容易嘅，因为咧时间关系咧，其实即系播到个 intro 嘅，亦都即系话俾大家知喺性上面唔系即系以高潮为本嘅，其实前奏都系好重要 的。好嘅。 OK，Win Houston 嘅 I'm Every Woman 結束呢一個晚上嘅自己人節目啦。咁記住今日都係呢一個七口節喎。係啦，咁希望大家有七口節啦，有鬼節期間啦，大家就各適其適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